依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5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16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9点，跌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6跌7.6，盈富基金26.5元跌1.5元，友邦保险76.6元系跌1.05元，建设银行6.19跌2仙，金山软件20.1升1.62，中芯国际系10.9升咗5.6，中国平安90.9跌咗5.5元，汇丰控股系报57.8跌咗4.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057，瑞士法郎7.907，澳元5.324，加元5.908，新西兰元5.01，欧元8.61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8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51美元，卖出14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以下车站系关闭嘅，包括荃湾线嘅观塘线嘅旺角站啦，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路线嘅将军路站、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咧仍然关闭。东涌线方面咧，欣澳站至到东涌站服务就暂停嘅。咁由于路面状况许可咧，已经安排咗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来回欣澳站至到东涌消防局附近咧接载乘客。东铁线方面，红磡至到大围站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服务暂停。西铁线红磡至到元朗站维持每六分钟一班车，咁但系咧系不停咁上路站嘅。元朗至到屯门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另外，港铁各条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喺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705、706同埋751P 线暂停。咁由于咧各区嘅封路咧系明显比寻日多好多嘅，各区封路明显比寻日多咗好多啊！咁先讲新界封路先啦，新运路同埋志昌路嘅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近住 V City。屯门乡事会路同杯道路、友爱路同埋河旁街嘅交界，屯喜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上水石湖墟一带嘅道路，包括新建街、新昌路、秦府街、新宫街、新城路、新康街、新财街、新发街、新乐街、新丰路、龙心路、马会道、龙运街同埋新运路一带都系封闭。大埔公路近住大埔教段，近住松涂角呢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喺九龙方面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现时系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咧，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仍然封闭。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漆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北行。海底隧道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基利士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福华街咧封闭。港岛方面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来回方向，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仍然封闭。电车方面只系会提供介乎百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咁就系重复一次啊，电车咧只系会提供介乎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港铁部分巴士暂停服务嘅。咁各位咧，请留意翻运输署网页。 突发事故影响咧，现时宝康路去宝康公园方向介乎宝顺路至到宝邑路咧系封闭嘅。另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仍然挤塞咧，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其他路面情况咧，特别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咧，交通瘫痪啊！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交通瘫痪，而家咧成条三条路线啦，去大榄隧道咧龙尾已经排到去彩园村啦。粉锦公路同埋林锦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咧，亦都系非常挤塞。而反方向新田公路去翻上水，近住新心路咧一段都系塞，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咧已经排到去九龙货仓，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反方向咧，东隧去九龙龙尾就东港中心。路面方面，观塘道去翻油塘咧，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塞，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喺港岛方面啦，域多利道近住摩星岭段来回方向挤塞。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咧，亦都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去到海丽村。西隧去港岛咧，成条车龙排到去海丽村。最后就系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都系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冇街出，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唔使出街，二台都有好节目。 早上六至九，超 B 阿 Lu 知识会社，包罗万有。 九点到十点，改朝换代，梁学希、Jerry 预埋你做 Trendsetters。 十至十一，方志豪陪你游学全世界。 十一点到十二点，安哥同学会，记得准时上堂啊！ 哇，听晒二台咁多好节目， 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哎呀，呢几日咧，啊，早晨系曾志豪，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 系啦，咁啊，呢几日咧， 有咩人啊？我听唔到啊， 冇人啊，已经，我系空中同你一齐倾偈，其他嗰啲已经撤退咗啦，佢哋，因为我 咩啊啊。华梅姐唔系都喺度咩？ 唔喺度啊，因为你已经缩翻紧嚟啊嘛，所以咧佢就佢话嗯，等下一次你真系翻唔到嚟，佢先同我大战一番我。系啊，所以 系、哎、啊，所以直播室就你已经可以，你而家已经喺直播室有桂花田啦， 系 而喺停车场咧有曾志豪啊，我而家咧用紧六百手派嘅绝技咧。 泊好架车就到啦。 哦 ，OK， 系啊，因为咧就系大家唔好意思啦，因为路面嘅情况啦，喺广播道我哋嘅即系广播道口嗰度嘅十字路口咧，就全线咧都系砖头砌满啦，咁所以咧就冇车可以上到嚟我哋广播道嘅暂时，咁所以咧我哋今朝见到个画面，好多同事大家都互相交流如何翻嚟电台工作咁样，所以咧就需要啲时间，咁啊豪仔又系啦，咁所以就路面情况咧都好塞车嘅，咁所以咧就塞下塞下，摁下摁下咧，终于都其实到唔到目的地嘅，我哋只系可以喺乐富泊咗架车，咁跟住咧就行路翻上嚟。今朝见到个情况，大家都系啦，都系咁样情况啦。系 你呢句说话咧，你等等下。 哦哦，系点样咧？我呢句说话系咪可以陪住你行翻上嚟，试下我成日翻嚟泼线泼到热辣辣嗰个感觉咧吓？ 你真系觉得需要咁样嚟泼，真系 吓？因为真系都几系嘢，因为全程赤路噶嘛，都一切安全系咪啊？ 都喺平地度啊。 OK， 咪你可唔可以讲下你 已经喺直播室门口啦？系咧，系可唔可以有同事去救我咧？ 系咩？你咁快 啊 ？OK OK， 恭喜嗱，咁你都沿住行过嚟， 卡入嚟咧，我就可以到啦。 OK， 嗱，早早咧，佢今日原本咧已经今日同听日咧，佢都放假嘅。 我见到我哋 P A 小雨已经冲咗出嚟啦，真 系 好好。 OK， 系啊，咁我仲想等住同阿小雨讲下佢今日翻工嘅情况。喂，今日早早咧，佢咧就原先今日同埋听日都原本请咗假嘅，因为咧佢就系咧，因为佢开 show 啊咁样，所以咧就佢今日同埋听日请假嘅。咁啊，原本今日咧系请咗学儿翻嚟嘅，不过学儿咧就真系住得几远下，咁所以咧佢就话路途咧就比较麻烦啲，所以咧系啊，你又试下同阿早早嘅感受一样，揸住个电话听住自己， 坐呢度啦， 揸住个电话听住自己，哦嚟啦，我翻你电话啦。 啊、真系！ 早晨啊，喂，真由 早晨啊，早晨啊， 大汗多谢 你 啊， 鱼真系，我冇嘢冇嘢，完全冇问题喎、 啊。OK 系嘛？ 因为点解啊？我哋呢啲咧，好似头先阿田话斋咧，其实咧正常你翻唔到嚟噶，正常，因为我头先已经学咗桂花田嘅招咧，就兜龙翔道，喺天马苑啊、竹园道嗰度上嚟啊嘛， 啱啊。 咁咧嗰度本来如果你要行正规路线咧，转右上广播道咧封晒噶啦。 系。 咁但系咧非常时期，非常任务，同埋我哋作为传媒工作者， 都好紧守岗位，就好中意翻工。 我哋一定要即系翻到工啦。咁我就 用你啲方法翻嚟。 唔系，真系，真系要同你讲一声。嗰阵时我哋唯有咧行隔离线嗰度咯。系啊， 因为 如果你上唔到广播道到即系开工咧。咁其實好多傳媒嗰啲工作你就做唔到噶啦。 哦 ，OK OK， 係、啊、恭喜曬啊！真係都唔係遲得太多，都幾好啊嚇。 但係因為 路面咧，請問路面 其實我咧正常嗰條路面咧本來冇事㗎，但係因為頭先你聽到阿 Didi 講咧喺荃灣路啊，佢咁啱有兩架壞車咧，佢、塞咗喺嗰個即係有線大廈對出嘅嗰個位置就係、是、天橋嗰度、 哇塞到咧，係 啊，嗰度本來都已經塞㗎啦，但係嗰度就即係雪上加霜咯。咁、所以其實一過咗嗰個路段咧就。好快翻咗嚟，系、 okay, 啦、 okay ， 所以如果正常咧，其实头先系可以再唔需要即系咁样空中对话 嘅，俾你试下感受下咯。 不过咧嗰、那个老老实实啦，即系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佢咁样即系逆线走到啦、我都见到有啲司机佢都尝试咁样做咧，其实都惊险噶， 系 啊，咁的确 有人即系一路行紧落嚟啦， 系啊，的确都系有啲难度真系。 大家互让啦，真系。 系啊，阿宇你咁你今日咁早啊翻到嚟，我哋又要请阿宇同我哋报道下啦。 阿宇反而咧，佢唔使用琴日嘅方式翻嚟， 即系你唔使搭车又搭船啊？ 因为 佢琴晚喺公司瞓， 唔系啊，翻咗屋企啊。 屋企喺新界区定咩话？ 去咗朋友屋企，琴日去咗土瓜湾。 我琴日直接喺土瓜湾。 佢喺土瓜湾系朋友屋企。 佢系你以前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啊，好多 地方。 四海为家，唔愿意翻屋企。咁土瓜湾翻易好多系咪啊？ 系 啦，就算行都行到翻嚟啦。 系啦，行嘅话要一个钟，可以行到上嚟广播度。 咁但系土瓜湾有一架 van 仔嚟到电台噶嘛？系咪啊？你就坐嗰个 van 仔， 系啦，就系、坐嗰架 van 仔。但系头先去到亚加路街近九龙医院都系好挤塞咯， 系系 吓。 咁跟住就正如豪仔话斋，头先楼下嘅十字路口已经封死晒， 系 啲海旋门， 系啊系啊。 咁就喺乐富市集嗰度落车就行上嚟咯。 哦，咁相信你 系啊，一个钟头由土瓜湾翻到嚟咯。 我、都一個鐘，係咪其實土瓜灣翻嚟差唔多啦？如果你計埋而家呢種情況， 咦？咁又唔係喎？我哋個監製佢哋住到老遠沙田再入嗰啲地方，佢用兩個鐘頭咯。 哦，咁远路途远好多、 哦。我琴日就用两个钟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诶冇啊，都第三啊第四日啦，系咪今日？ 今日第四日啦 ，已经系、啊、第一日，可能个情况都未去到咁恶劣，不过第四日咧就真系可能有啲连小路都未必走得甩啦。 虽然系咁，但系就市面少咗啲同学仔翻学咧，咁、那个情况可能会好啲嘅。 系、哦、因为今日咧就大家都知啦，就终于都停课啦。咁呢一个咧并唔系为咗咩而觉得终于，而系觉得起码啲同学仔，你又唔使上去挨车船啦、你又唔使挨路面嘅状况啦，你又知唔知要担心究竟喺条街度会唔会有啲咩即系唔好嘅发生咁、样？ 系啊，所以就应该好少少，不过路面就可能封咗多到好多路嘅，咁大家留意住 好咗咯、哦。因为我有朋友搭铁路过海，因为红隧而家封咗啊嘛，系、啦，咁佢就由金钟去尖沙咀，咁都尚算顺利，佢就话 系。不过其中一条隧道头先啦，我第一次听到交通消息嘅时候咧，会咁样形容，唔系大榄啊！佢话因为全部人用晒大榄隧道，我听到 Didi 绝望嘅声音，佢就话系完全瘫痪噶， 系啊， 真系完全瘫痪。 因为喺大埔住嗰啲朋友，即系大埔打后嗰啲咧，佢主要个干道系吐露港噶嘛，咁但系嗰度就已经来回线冇得用嘅时候咧，咁佢哋咪用佢另一个方法翻嚟嘅，就系兜咗去上面叫做咁，即系元朗嗰边系啦翻嚟啊嘛，所以咪一定必经之路叫做行呢、這个大榄咯咁。 所以呢个时候咧，苦中作乐咧，我净系谂起咧有咩即系可以自保嘅方法嗱、因为你做唔到咩嘢啊嘛，即系譬如话 OK， 我普通市民，但我要翻工，咁、如果我又要出去嘅话咧，咁你有啲咩可以即系自己做到咧？即系苦中作乐咧，我谂起嗱。如果嗰陣時我個電單車仲喺度嘅話咧， 我都有咁諗嘅嘢㗎。 電單車真係幫到手。 哎呀，點解你會冇電單車啊？係 啊，因為我琴日成日喺浸會見到留守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好多電單車咧，無論佢入定出咧，佢喺嗰啲路度佢仲可以 打八字啊， 又未去到咁，佢哋點咧？有啲慢慢落車推咧，就避得開嗰啲即係頭先阿魚話齋嗰啲海旋門係啦。嗱，咁你或者黐線嘅個個有電單車牌咧。嗱，第二 單車係啊。是不是啊、你知唔知啊？我琴日真系想去话俾阿祖听，阿祖啊，你识单学踩单车？ 佢唔识踩单车嘅、啊， 但系佢琴日冇翻工。 系啊，佢唔识踩单车。 嘅单车呢家呢阵子就可能会要可能可以出动得 有啊， 今日都有朋友仔喺吐露港踩单车出去啊， 真系会有啊！啊我头先喺天马苑嗰个位咧、我都见到有三三两两咧就踩住架单车、 哦 okay, okay ， 虽然我唔知佢最后会踩到边，但 系 呢个选择都真系唔错， 都快过行路啊， 应该快过行路，即系虽然上车可能。辛苦啲， 即系一格一格咁样退啦，即系意思话，你知唔知当我都会发现哎呀，点解我冇咗架车啊？咁样，跟住即系到你又话，点解会冇咗个电单车啊？可能啲人哎，点解我唔识踩单车啊？咁。 呢个少啲得阿祖嘅啫。 O K 系啱，第一个 系真系苦中作乐。咁当然啦， 阿姨你识踩单车， 识踩单车，我住大埔。 佢个样头先自信到咧， 我识踩单车，唔好睇小我。 同埋一副划清界线就安唔阿祖咁样。咁我哋都喺度咧，除咗祝大家翻工即系尽量要即系忍让啦，希望可以顺利之外咧，咁阿祖话希望你咧好好地准备你个 show 咧，我哋希望你个 show 都可以继续噶。 嗯。 忘了是怎么开始，或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Baby， 说你也爱我、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被失去你。不可能更快乐， 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追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哦，永远不放弃 baby， 这爱你的权利。如果你还有一些困惑， oh no， 请贴着我的心倾听，听我说着 跟住呢只歌啦，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唔係因為咧，即係嗰個即係封路或者嗰個罷課嘅情況好嚴重咧，我哋同埋有啲新聞咧都未有機會咧同大家咧即係 update 翻咧。譬如咧，即係我哋之前好關心嗰個年宵攤位咧， 係啊係啊， 其實琴日應該可以講下噶啦，真係。咁啊嗱，一如市場所料，雖然咧佢就話可以繼續有呢一個即係濕貨嘅即係開放俾你啦咁樣。哇！咁但係真係銷情慘淡，真係 都要人去投先得㗎。 係啊，我就係見到咧。嗱，好簡單嘅啫，佢就話咧，有兩組數字嘅。第一，如果就咁睇咧，我哋唔係好敏感嘅話咧，就好難理解嗰個數字。佢就話，哦，維園年宵競投嘅總收入咧係153.7万。 哇，係 啦，多定少咧？嗱，即係你冇概念噶嘛，你聽到百幾萬係咪先？ 100多万都多啦，叫做哇， 多噶嘛， 麻咗先啦。 好啦，第二個數字話俾你聽，如果以按年嚟計咧，係大跌90%。 哇！即系话过往有成一千九成，即系大跌九成，即系1000万咯。 大跌九成系啊， 而家百几万啫嘛。 系啱啊！嗱，你数口今次真系精叻啦，因为咧，呢个食环署咧公布咗153.7万咧，跟住一对比咧，原来旧年咧嗰、那个竞投嘅总收入咧系1450.8万， 真系跌咗九成。 系啊，咁啊嗱，数字大跌啦，咁而且咧佢参与呢个竞投咧得几多人咧？就有20-30人，咁甚至乎咧，嗱，即系数量多少都唔系重点。可能你话，如果廿个人咧出手好进取嘅，500万一个摊位都投翻嚟咁啊，另计啦。但系咧， 佢话几日有好多个湿货摊位。 咪都系冇人投嘅，要收回。 系啊， 系啦，几快要收回啊佢。 系 啊，当初咧好多咧有52个湿货摊位拍卖嘅时候咧，得有6个咧就冇人承接嘅、 嗯，即系唔同，因为有诶唔系净系维园噶嘛，即 系 有其他嗰啲噶嘛。 咁、啊、就算佢话原来有成交咧，点解搞到个数字咁低咧？佢话因为都以底价成交， 嗯、 即系总之佢出我见到其中有 一万咁样就一万成交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佢亦都访问咗有啲咧大户啊。一次过投咗三个相连档位，喂，其实呢个真系超级叫做咩咧？ 点解咁有信心嘅咧？吓， 系啦，淡市入货，低价吸纳，咁咧嗰位先生咧，佢就话喂，今年咧摊位好平，所以咧佢仲咧即系逆市投多咗个。 即系咁样， 比旧年再投多一个， 系 啦 系 啦， 三年单位。 佢话咧价钱只系需要咧 万六蚊。 佢话旧年啊两个档啊已经要60000蚊啊。 系啊，哇咁你谂下，即系话佢其实可以，即系就算蚀尽，佢都可能都系呢个价钱，系咪？ 系 啦， 系啦。 咁所以佢觉得可能真系有啲人就系会有啲咁嘅眼光喺市里面咧，就睇下有冇啲咁样 刀仔锯大 树，因为佢可能觉得啊呢个数我蚀得起。 系啊系啊，我哋咧系非。非常希望咧，佢哋可以成功刀仔嘅锯 大 树。因为点解咧？除咗佢有钱赚之外咧，亦都代表竟然可以去到新年嘅时候咧，唔知咩原因。有翻啲生意，有翻啲人流，有翻啲安定咧。咁我哋祝愿佢哋咧就可以高价赚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列车目前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兆康站，中间不停锦上路站同埋天水围站。东涌线来往欣澳站同东涌站的服务暂停，由于路面情况恶劣，港铁免费接驳巴士未能够提供服务。而东铁线大围站来往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另外，旺角站、将军澳站、西湾河站仍然关闭。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车站今晚10:00结束服务。网民发起连续第四日阻碍公共交通的行动，港铁列车服务受阻，多个车站的月台逼满候车乘客，秩序大致良好。在金钟站有几个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市民余小姐说，提早了2小时由沙田出发前往炮台山，期间需要乘搭巴士再转乘港铁，对于交通受阻感到无奈。由荃湾到金钟翻工的市民吴小姐说，平时搭巴士翻工，今日没有巴士，所以转乘地铁。虽然花了2小时才到达金钟，但是理解和明白有人阻塞交通的原因，认为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政府。香港城市大学宣布取消原定在今个月16日至到12月8日举行的学院毕业礼，以及是今个月23日的全校毕业典礼。城大表示，学校以学生以及系职员的安全为重，由于香港的情形急速变化，近期发生暴力的事件以及系校园被严重破坏，举行毕业礼的场所亦都疑似被纵火，校方因此决定取消毕业礼，形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本港社会事件持续，欧盟表示驻港机构正是密切关注欧洲学生在港情况，强调今个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是有关民主的重要信号，应该如期举行。有台湾学生因应香港情况从大专院校撤离。欧盟对外事务部回应台湾的中央社查询的时候表示，由于中大有录取欧洲学生，欧盟驻香港办事处正是密切关注情况，并且同欧盟成员国驻港外交代表保持联系。欧盟发言人就警民暴力冲突升级，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放弃暴力。强调欧盟非常重视香港在一国两制架构之下被赋予的高度自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 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20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24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2点，升1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跌7.6；盈富基金26.6，跌。是报26.6，是跌1毫；友邦保险76.6，是跌1.15；建设银行6.2，是跌了1仙；金山软件21.05，是升了2.57；中芯国际是报11，升了6.6；中国平安91.3，跌了1.5；美团点评95.35，升了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3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1.98美元，卖出146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跟你讲港铁消息啊！咁而家最新收到嘅消息咧，就系西铁线嘅。而家西铁线咧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兆康站啦。咁中间不停咧天水围站嘅，只系而家西铁线咧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兆康站。咁而家只系天水围站咧系唔会停嘅吓，咁大家留意啦。咁另外咧车站关闭方面咧，就系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啦，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都是服务暂停啦。东铁线红磡至到大围站每十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噶。咁另外港铁啦，咁多条线，机场快线除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暂定先啦吓。佢话今晚10点结束。咁另外轻铁705、706同埋751P 都是暂停。港九新界多处封路，继续讲俾你听。新运路同埋智昌路嘅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和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来回嗰一段啦，上角街和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近住 V City 对出，屯门乡事会路和杯道路啦，友爱路和河旁街的交界，屯喜路啦，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镇环路和杯道路交界，上水的石湖墟一带的道路啦。咁就係一大嘅石湖墟，包括新建街、新昌路啦、秦府街、新宫街、新城路、新康街、新财街、新发街、新乐街、新丰路、龙心路、马会道、龙运街同埋新运路啦。大埔公路同埋大埔教段近松涂角封咗，咁而喺九龙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嘅车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加埋天桥两个字啊。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行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北行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窝打老道来回啦，基利士北路只能够右转翻入去芜湖街，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咁而喺港岛啦，筲箕湾道近泰安楼。来回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咯，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同埋山道封闭，咁电车只系提供介乎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咁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嘅部分巴士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请你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咁另外受突发事件影响。宝康路去宝康公园方向介乎宝顺路至到宝邑路封了，即是封了一段的宝康路， 去寶康公園方向啦。咁繼續同你講好擠塞嘅地方咧，都係啦，上曬大欖隧道。咁而家影響到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去大欖隧道咧，交通攤緩㗎。咁運輸署咧就叫我哋再提一提揸車朋友啊，就係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嶺公路去大欖隧道交通攤緩啦，龍尾塞到去彩園村。咁另外一邊粉錦公路、林錦公路去大欖隧道咧都係擠塞。咁而東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咧，即係九龍入口咧，車龍都非常之長噶，排到去觀塘繞道啦，近住麗港城應該係過曬啊，龍尾排到去觀塘繞道啦，近住香港兒童醫院對出。咁另外西隧咧去港島方向都係擠塞嘅，非常之長嘅龍尾，排到去海泥村。咁而路面方面啦，荃錦公路去荃錦交匯處擠塞，龍尾咧就去到川龍村。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擠塞，龍尾喺水街。士美飛路去翻堅尼地城擠塞，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擠塞，龍尾排到碧海閣。提一提大家，而家屯門公路來回交通正常噶，屯門公路來回嘅交通正常，咁揸車朋友可以試下行翻屯門公路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经已结束，多谢乐迷以行动支持。 我哋亦会以音乐之名加许年度杰出音乐人，重塑歌曲真故事。 透过跨媒体平台，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2020年1月， 以音乐之名，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欢迎浏览网页 rthk.hk 了解更多。 他说， 我知道有人是爱我的，但我好像缺乏爱人的能力。 他又说， 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他是上世纪初日本小说奇才太宰治。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人间失格太宰治，畅谈呢位无赖作家的传奇一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头火势系啊，嗱，上好似早几日同你讲咗，要计划下每一天都用唔同嘅方法去翻工。佢今日又用咗，系啊，虽然系同一个方法，但系有唔同嘅路线。系啊，咁究竟你会听日又谂下点样咧？会唔会净系索性不如心喐喐买翻架两个辘嘅单车？系啊，单车唔系电单车啊吓，系嚟咁样翻工咧？我哋有请，系虽然今日迟咗少少，但系都叫做顺利嚟到翻到公司电台嘅曾志豪。 睇怕都系要唱翻足球小将嘅歌曲先至得啦，系咩啊？双腿好似摩打，我哋最后咧可以揸11号车噶嘛？真系如果必要嘅时候咧，冇办法噶啦。25000里长征啊，你估讲笑啊？见到有一个咧，系发生喺马来西亚咧一个穷巴巴嘅新闻啊！呢个穷巴巴嘅新闻咧，令到好多人咧都觉得哇，真系黯然神伤啊！呢个亦都系体验到咧，即系作为一个父亲咧，自己穷唔紧要啊，但系因为穷可能会影响咗孩子咧，就真系令到佢非常咁难受。咁啊，系关于咩嘅一个即系穷嘅新闻咧？嗱，而家我哋成日话穷啦。 有好多后生仔可能都会话穷噶，我哋即系打工仔咧，有阵时身穷嘅时候咧，往往嗰个穷咧都可能去个地方咧，可能就话哎好穷啊，好穷啊，今日要食颓餐啊咁样，咁可能嗰个地方只系话啊，你唔可以即系食好，所谓好好咧就话冇得去 buffet 啦。咁有啲人甚至话哎好穷啊，哎净系可以穷游日本咋，今次咧唔可以去买啲咩手信啊咁样。咁呢啲即系相对咧，其实系幸福噶，因为我哋嗰个穷咧，其实真系唔系去到山穷水尽咁样。真系穷嘅话会系点咧？嗱，就系马来西亚呢一对父子，咁咧就话咧佢哋咧出席一个小朋友嘅幼稚园毕业礼啊，咁就好开心啦，啊，见到佢哋成长嘅有一个阶段，咁点知咧？我哋用咁样介绍啦，一个父亲 A， 一个父亲 B 啦。父亲 A 咧就当佢同个小朋友咧喺度影毕业相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呢个环节噶，就咧每个小朋友咧就行入去嗰个摄影棚度咧，就有个好靓嘅佢哋嗰啲书柜啊、书架嗰啲背景咧就影张相，咁然后咧就即系俾钱走啦咁样，咁咧呢个父亲 A 佢影完相咧就俾钱就走啦，见咗个父亲 B 咧行埋去就问咗咧个摄影师一个问题，佢就话：请问你咧最平嘅拍摄费用咧系几多钱啊？咁样，咁当时佢就听到对方嘅答案咧就系、是。$38，嗱$38，嗱你可以自己谂一谂噶，究竟呢个数额系大定系细咧？如果你觉得你系应付到嘅，咁你又会觉得呢个数字对其他人嚟讲负唔负担得起咧？吓，嗱三秒钟，我谂你都好快谂到啦，321，负担唔起，因为佢听到个父亲 B 咧知道咗要收港币$38之后咧，嗰个爸爸咧就同佢个仔讲咗，阿仔啊。我哋要翻屋企啦，咁样咁，然后咧就好神情落寞咧，咁样就要离开个现场。咁咧呢个父亲 B 嘅嗰个小朋友咧，冇得影相嘅小朋友咧，就非常之失落，甚至乎咧就唔想离开。哇！我谂你都系好容易理解到，因为个小朋友又唔知道$38代表咩意思，佢甚至乎唔系好知俾钱嘅概念，幼稚园啫嘛，佢净系知道个个同学仔都喺嗰度影咗张相，我啲 A、B、C、D 朋友喺嗰度企喺度，点解我行埋去跟住就走咧？点解呢一个摄影师哥哥佢冇攞相机嚟帮我影相咧？嗱，每个父母咧，我谂嚟到呢一格咧，都会真系好心痛嘅。咁咧呢个爸爸 A 咧见到之后咧，佢就即刻走埋去问佢就话：，喂，你个小朋友系咪想喺嗰度影相啊？咁样，佢话我可以帮你俾钱嘅。咁嗰个爸爸 B 咧就第一时间咧拒绝咗嘅。咁然后咧嗰个爸爸 B 咧就同佢讲佢话：，嘿。其实咧，你个仔同我个仔咧系同班同学嚟噶，所以首先咧，你唔好觉得我系嗰啲即系陌生人啦，你唔好惊，唔好意思先。然后咧，影完相啦，嗰个爸爸咧就即系都顺从咗啦，就影完相啦。咁明显地咧，嗰个父亲 B 咧就想同嗰个即系肯帮佢俾钱嘅爸爸咧，就好似啊千言万语想讲啲道谢嘅说话，但系咧帮佢俾钱个爸爸咧就话得噶啦，唔使讲啦。佢话因为咧我都挨过苦，佢话我都明白嘅。咁然后咧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两个爸爸咧，哇！我睇到呢度咧，我文字记录咧，自己都想喊啊！真系，佢话两个爸爸咧就互相紧紧拥抱，喊咗出嚟咁样。咁因为咧，原来咧倾谈完之后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咁样计啦，所谓一个叫穷爸爸，一个叫做富爸爸啦，其实佢都系俾得起$38啫，但系佢相对就富有过佢啦。咁穷爸爸、富爸爸咧倾完计之后咧，就知道咧穷爸爸咧原来系一个烧焊技工嚟嘅，毕业嗰日咧特登咧就向老板咧借个单车。唉，就头先我哋讲啊，如果你而家有机会就可以踩个单车，佢话就问老板借个单车咧就嚟参加，咁所以咧真系俾唔起呢$38咁样。咁呢个富爸爸咧就同呢个爸爸讲，佢就话你唔好绝望啊，你仲后生，继续为屋企人打工。佢话咧而家你只系啱啱人生开始一个阶段嘅啫。佢话如果你努力拼搏嘅话咧，终有一天苦尽甘来。咁佢呢一个 post 出咗之后咧，就引起好多马来西亚啲网民咧就即系觉得话好窝心啊咁样。咁好明显啦，就唔止淨係俘虏咗大马嘅即係网民啦，嚟到香港我哋嘅传媒都有转载啦，我哋而家都会讲出嚟。因为我觉得呢真係嗱两个阶段，作为头先我都话呢，点解我咁感触呢，我作为爸爸呢，我马上就会有嗰种投射呢，就係你而家係希望为你嘅小朋友提供晒一切一切可以嘅都俾佢早午晚三餐啊，供书教学啊咁样。你真係好唔希望呢佢会觉得话自己有啲嘢你缺乏咗嘅。但係远方嘅爸爸佢连呢一张毕业相咧，佢都争啲俾唔到。嗰下我将心比心咧，哇！如果嗰个我仔嘅话咧，我点样同佢解释咧？系几咁失落咧？咁然后你就会好容易就会即系理解到咧，就系嗰个爸爸即系点解嗰下个痛心，佢真系会好怪责自己嘅。点解我连小朋友呢一个愿望都满足唔到咧？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爸爸所谓富爸爸咧，亦都更加窝心啊！佢真係又唔想令到呢个爸爸难堪，佢都好明白咧对方嘅即系需求系啲乜嘢，而且。 佢仲有个鼓励嘅说话，我觉得呢句好好嘅。我都苦过，香港有几多人咧而家变咗富爸爸，但系亦都有几多人咧，佢未必会咁谂嘅，佢未必会体谅其他穷爸爸嘅，佢未必会体谅咧就系其他而家可能系生活紧喺艰苦嘅地方。可能你记得啦，我哋嗰个金句，我而家系收成期啦，系咪？呢、這个金句咧就少咗份体谅啦，所以我觉得呢、這、一个遥远大马嘅呢对爸爸咧，真系可以俾到香港人好多鼓励。你系穷爸爸嘅，唔好放弃，你有机会向上再努力啲嘅话咧，可以达成你嘅愿望。你系富爸爸嘅话咧，亦都要多多留意你身边嘅人，唔好净系讲收成期，你应该要谂下，你都苦过嘅，我哋互相扶持，好冇？风头火势，佢有冇好好地去扶持其他人呢？係有嘅，佢淨係每一日都关心我嘅身体，了解我嘅状况，提供佢嘅鱼油丸，佢就绝对唔会嗰啲呢自己健康佢就有嚟去病啦咁样。呢方面佢就真係非常之咁博爱嘅。我哋而家有请博爱欢乐桂花田。 关心别人是需要的，咁睇下你有边一方面，你从来冇关心过你啲经济上问题啊，因为我知道你有钱啊嘛，系咪先？所以即系系关心朋友嘅需要，大家希望咧都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咁就好咯。嗱，危机意识咧，大家都一定要有噶啦，但唔系叫大家每分每秒都要咁紧张，因为起码当发生事情嘅时候，你都要识得点样处理啊，不论大小都要啊吓，尤其是喺屋企啊，如果你屋企有细蚊仔嘅话咧，你真系更加咧要无时无刻咧嗰、那个入到屋企就要提高警觉啊，即系其因为你真系唔知个意外可以有。几咁啊咁都原来都可以发生，即系会整亲到小朋友噶喎，咁啊搞到佢哋就真系唔系几好啦。咁当然啦，但系如果你觉得唉，边系咁夹咁容易，以前我哋未咁，咁就系如果往往系咁嘅谂法嘅话，就会掉以轻心，但系意外可能就会嚟揾你噶啦。因为咧，真系今日睇到一份报章报道咧，佢讲紧家居危机危机意识，即系嗰个叫危机啊，周围都有嘅时候咧，咁又真系啊，系点解有啲家长会冇谂到嘅咧？咁啊个意外有啲咩咧？即系都多好紧要啦。如果而家有细蚊仔嘅你咧，就真系听住啦。咁咧话嗰、那个意外会有啲咩咧？尽量佢话啦，唔好抱住 B B， 唔好抱住 B B 做咩啊？B B 梗要抱啦，唔好抱住 B B 做家务啊！系啊，因为你一个唔该唔预留到嗰啲位置，有阵时你咧就会一转身咧，你撞到你自己过到，但系冇预计阿 B B 喺你后边嘅时候咧，或者孭住佢做嘢嘅时候咧，你就撞到佢都唔知啦。咁另外咧，佢话试过有啲 case 就系咁嘅，个 B B 由嗰张高凳啊，点解由高凳咧？因为即系嗰啲叫做 high chair 啦，叫做 B B 放到 B B 坐喺度食嘢嗰啲凳啊，咁啊。就话咧喺由我无端反凳，点解会咁啊？因为咧即系嗰个意外就话有个一岁 B B 个妈咪咧就喺厨房做嘢，煮紧嘢食嘅，咁就放咗个仔咧就喺个高凳嗰度，其实扣好安全带啊，咁其实都要做啊吓，但系佢偏偏就冇咧，唔记得咗咧放翻嗰、那个佢嗰张叫做食饭台嗰张高凳咧嗰、那个板啊。去圍住佢，保護佢，即係嗰張餐台板咧，就圍住佢。咁咧，但係因為咧，你覺得哎呀，佢坐咗高凳度，綁咗安全帶，應該冇事啦。因為一歲 B B 都已經好奇得好緊要㗎啦，佢會周圍摸、周圍擰、向前擁。其實嗰張凳係咪咁穩陣、四平八穩呢？哦，有時有啲都睇下你嗰張凳係咪 O K 啦、安全啦。結果嗰、那個 B B 咧就從呢個叫做都有成一米高嚇，咁、樣反咗嗰張凳咧嘅落嚟咧，其實到跌咗落地。下受伤 ，B B 咧，佢话佢出现呆滞嘅样啦，即刻同佢睇医生嘅时候咧，经过电脑扫描话，佢嘅眼眶骨咧，佢系出现裂缝噶，咁啊好彩地咧就冇出现脑出血嘅，咁所以佢话咧专家就话啦，一至两岁，尤其是呢阶段嘅小朋友咧，好奇心好强，周围爬、周围摸、周围探索，所以咧如果家长你哋喺屋企嘅时候咧，做一啲保护措施唔够嘅话咧，意外就会出现噶啦，譬如嗰啲叫做剪刀啊，你用完之后求其摆喺度，你又行开咗又唔记得咗嘅时候。 嗰、那個剪刀就好容易令到 B B 受傷啦。另外，譬如你中意飲嘢嘅，哦、個熱水會擺咗喺度嘅，但係你又擺完杯茶行出去做第二啲嘢，阿 B 又周圍行，啊見佢好奇，熬下熬下張台嗰杯熱水嗰、那個水壺，分分鐘又會淋到佢嘅。咁佢話希望咧，即係各位家長都係做足多少少咁就好啲啦。譬如每逢嗰啲台角啊，嗰啲有角嘅嘢嘅時候咧，都揾啲保護套保護住啦。啊，重要佢尤其是佢話喺而家啲屋企嗰啲叫家居嘅家私咧，好多叫暗藏嗰啲機關嘅。其實暗藏嘅機關咧都要去攞啲嘢保護住。啊，你會覺得唔係嘛？台角咪算咯。唉，因為你要知道，你阿仔、你阿女咧，佢一至兩歲嘅時候個高度，佢係可以匿喺呢個餐台底。如而家餐台底好多機關、好多角嘅時候，唔該你都揾啲保護貼貼住佢啦。咁另外咧喺嗰啲窗邊啊，會有一啲叫雲石邊啦，係咪？雲石邊如果有啲叫做修好嘅話咧，就叫做比較圓啲咧、圓滑啲咧，咁就好少少，其實好少少啫。咁佢都話都建議咧喺雲石邊都加啲保護貼啊，同埋定期咧都要睇下嗰啲保護貼咧有冇甩到落嚟，因為真係佢哋嗰啲高度咧係好危險噶。咁啊，另外就係咧講緊咧譬如屋企嘅地下而家都好興用地磚啦，咁啊話地磚咧其實咧個風險都好大，譬如你唔知冇留意到地下濕咗嘅時候，佢一行個線。一搭落地下，佢话头仔落地就好危险啦，因为而家啲砖咧比较硬啊，咁咧到时可能造成好大影响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咧，佢话如果当爸爸妈妈要或者照顾嘅人啦，公公婆婆、爷爷嫲嫲都好，或者工人姐姐要去厕所，要远离开，暂时离开小 B B 一阵嘅视线嘅时候，麻烦你哋将佢放喺一个网床上面。佢话网床咧较安全啊，点解啊？因为佢唔会高嘛，系矮。咁佢又会弹得出嚟，咁所以咧就希望各位家长真系唔好赖低你屋企，你话哎呀喺屋企应该冇问题，一阵间啫，一阵间就系意外发生嘅时间啦。佢话所以咧就系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咩意外受伤嘅时候，先睇下佢个精神状况点先，有冇呕啦，有冇抽筋啦，有冇神情呆滞啦。如果发现咁样嘅，即时谂都唔好谂啊，带佢睇医生，好紧要噶。 谁共聚散？只盼别后有天重见面，再会时年月已尽。凝望长谈没强就，于是良辰自不计来远。不管分隔已有多久，两地遥路隔阻，情共友谊仍然一样厚。流入心里，暖着我，伴我飞驰，提步走遍这地球，万里分离，仍旧心里记着你，让我珍藏无限宝贵友。心里记着你，若再次相逢，与你。 知你仲有冇印象咧？即系当年八十年代嘅一对所谓叫做外国人组合啊 ，City Beat 啊。暖流啊，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歌好熟，但系 系啊，系啊，名我都唔记得咗，唔好意思，但系呢个真系当年嘅一个回忆啊，吓系。 系啊，头先讲开咧，即系臭 B B 咧，家居以外咧，咁认真啦，佢话仲有两样嘢咧，都觉得啊，系呢样真系唔好掉以轻心。譬如烫完三个烫豆， 系 好辣噶嘛，或者系嗰啲妈妈咧就用嗰啲卷发器啦，即系嗰啲叫做总之有啲发热棒咁样嗰啲咧，真系咧用完唔该你摆得高啲嘅地方，因为即系你通常用完就放低噶嘛，啲阿 B 唔知行过去咧，见到咧你嗰支嘢咁得意掂啊，哇好辣嘅嗰度， 会 咁另外仲有就系话奉劝大家千祈唔好抱住 B B 落楼梯。佢话呢个系真系绝对好危险，佢话试过一个意外咧，有个爸爸抱住 B B 落巴士，落嗰个楼上落楼梯咧，佢话点知失去重心咧，连人带 B 一齐碌去受伤，碌落去楼梯。 咁但系即系话，如果你抱住 B B， 你就唔好上楼坐咯， 系啊，咁又关内座噶嘛。 但 系 屋企有条回旋楼梯噶喎。 哦 ，OK， 咁 富贵人家 改电梯啊，更富贵啊。 当容许热心市民协助清理路障。其他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亦都应该配合清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1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3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升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系跌咗9蚊。盈富基金26.45，跌咗2.5。友邦保险76.1，跌咗1.65。建设银行6.17，系跌4仙。金山软件20.25，系升咗1.77。中国平安系报91蚊，跌咗4.5。中芯国际系报10.9，升咗5.6。美团点评报95蚊，系而家系报95蚊，系跌咗5仙。港交所系报241.6，跌咗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056，瑞士法郎7.911，澳元5.322，加元5.907，新西兰元5.006，欧元8.6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3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3,6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3.03美元，卖出14,63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港铁消息啊！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咧，就系、是、西铁线啦，列车目前咧就行走红磡至到兆康站啦，同埋可以停天水围站咧接载乘客噶。咁而家西铁线啦，目前就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兆康站，咁都可以停埋天水围站咧接载乘客噶。咁另外咧，以下嘅站咧需要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就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啦，将军澳线就将军澳站。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啦，咁东铁线红磡至到大围站每十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各线啦，机场快线除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暂定会喺今晚10点结束。轻铁嘅705、706同751P 咧都系暂停噶。咁继续讲港九新界嘅封路啦，喺新界新运路同埋智昌路嘅交界，安慈路啦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嘅来回方向，上角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 近住 V City 对出，屯门乡事会路咧近住杯道路啦、友爱路同埋河旁街嘅交界，屯喜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啦、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咁而家上水嘅石湖墟一带嘅道路咧都封闭噶，咁包括咧马会道啊、龙运街同埋新运路啦，咁其余嘅细街仔都封咗噶，咁而大埔公路、大埔教段近住松涛角都系封闭。在九龙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继续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啦，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多咗天桥两个字啊。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封咗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行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啦，康庄道嘅北行，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基利士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啦。启田道近住德田街封闭，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一带都系封咗噶。咁而喺港岛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来回封闭，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观潭道啦，观潭道介乎薄扶林同埋西边街。咁另外山道都封闭啦。咁电车只系提供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嘅部分巴士啊，暂停服务噶。咁请你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咁另外啱啱咧较早前需要封嘅路咧，而家开翻啦，就系宝康路去翻宝康公园方向，介乎宝顺路同埋宝入路受突发事件影响需要封闭嘅，而家重开，就系宝康路去翻宝康公园封路重开。咁都系讲最挤塞嘅地方啦。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交通仍然瘫痪噶，龙尾都系一样啊，排翻去彩园村噶。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啦，排到去彩园村。粉锦公路、林锦公路去大榄隧道都系非常之挤塞。咁粉岭公路咧反方向入翻上水都塞埋噶，近住龙心路一段啦，龙尾去到博爱医院。咁而隧道西隧去翻香港咧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东隧去翻香港方向，龙尾就短咗啲啦，排到去九龙嘅面粉厂啦。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入东隧都挤塞嘅，咁呢个时间咧就正常翻啊。观塘道去油塘同东隧方向就正常翻。咁另外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水街。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挤塞，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挤塞。龙尾就在赵院对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啦，排到川龙村。另外在九龙啦，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一带都是挤塞。另外卫理道啦，去翻公主道方向都是非常之挤塞噶。咁啊，提一提你啦，而家屯门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正常噶，咁揸车咪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冇呢。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 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的神、思贝、阿乐、 茉莉， 既寻常时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好啦，播下天气啦，而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就57%嘅 吓。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嘅，咁啊，黄耀祖咧，佢因为佢已经请咗假，因为佢准备佢啊，即系彩排多个月嘅 show 系啦，即将上演啦。 佢嗰个仲要系 opera 嚟嘅， 系啊，所以佢就话要练 唱歌。即系因为呢方面我就好有体会，真系 系啊， 系因为即系我唱 opera， 哎呀， 我唱唔到啊嘛，系咯，我爸都唔啱我啊嘛 ，opera 真系唔掂啊，真系系咯 ，opera 得 讲英文。 系啦，哦，阿爸咁 样，系啊，你阿爸就 系 咁。系 啊，嗱，而家要同阿桂花田研究下呢样嘢啦。 咩？ 悭钱， 悭钱， 你应该好擅长。 悭钱，每个人都需要嘅。 冇错，不过我哋就即系 点悭法，悭嚟做乜嘢？ 唔系，最紧要系可以悭到几多啦，同埋你用咩方法嚟悭啦。嗱，即系你话如果嗰啲咧不吃不喝啊，令到自己完全冇晒人生娱乐啊，嗰只咧就真系恕我失陪啦。系啦，我谂你都做唔到啦。 嗱，有阵时咧讲紧悭钱，系嗰个目的系为咗乜嘢咧？即系佢本身觉得，喂，唔系啊，我系有 钱为咗悭钱咯。 唔系啊，即系譬如 嗰啲就叫储钱。譬如你话，喂，我希望咧，我要买一架靓车，咁但我又冇额外收入，我咪要悭住啲钱嚟买车咯。嗰啲其实严格嚟讲系悭嚟储钱。 O K， 系啦，即系我目的系啲乜嘢咯？所以 系啦，但有另外一啲咧，就你咩原因都好咧，就系喂悭得几多悭嘅多啊？会唔会可以？ 就算佢自己本身可能有钱嘅，都觉得喂，我就算有钱，我都唔系乱咁揈噶嘛。 系啊，嗱，咁而家咧，日本有一个咧妈妈咧，就即系上晒去啲报道度咧，因为佢自己创咗一个咧非常简单又容易做到嘅悭钱方法。佢嗱，即系 之前阿祖已经讲咗话，嗰个有一个阿妈咧，佢全唔使翻工，全年都系搵抽奖 啊嘛， 系啊，搵抽奖啊，咁佢换嚟几十万嘅嘢嘅喎。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呢一个咧， 有个 2.0。 系啦，佢呢个系另一个版本嚟嘅啫，好简单嘅啫。嗱，睇下你觉得呢个数字，你觉得可唔可观啊吓 ？OK， 18万。 系18万。 悭到18万。 悭到18万。 系啦，不过一年啊。 悭到18万一年啊嘛。 系啦。 喂，都好，等先啊，系咁啊。 即系其实等于。每个月俾你悭到接近10,000蚊咁上下啦，啊唔止啊万蚊啦，系啦， 哇， 每个月悭到10,000蚊，即系嗱系啦，我哋未讲佢方法之前咧，你可以先将佢理解成为， 即系呢样嘢每个月都要用啲10,000蚊嘅， 唔系，即系话你而家每个月无端多咗10,000蚊，系咪可以咁讲啊？悭咗嘛， 悭咗， 系啦，嗱咁所以都吸引啦，悭咗10,000蚊， 系 啦，好啦，咁佢呢个方法系点样咧？佢就只系需要做一件事咧，就系。我哋有感谢日噶嘛？ 系啊， 佢就有一个调转嘅感谢日就放血嘅。佢而家呢个咧就有一个禁买日。 哦 ，OK， 嗱，即系咁讲，我都好似有佢呢啲咁嘅概念。 系 限时我唔会去，限时咧冇乜必要咧，我都唔会去买嘢嘅。 吓， 一到感谢日咧，我就会放血。 你呢个 荷包就会系咁买。 但你呢个系调转，你系嗰啲咧叫做咩啊？好似人哋节食嗰啲咁样咧，悭咗午餐，去到礼拜六，嘿，放肆啦，芝士龙虾火锅咁样咧，嗱，唔得嘅，唔得嘅。 咁都要买必需品嗰啲咁样。 唔系啦，佢系唔系咁样嘅。所谓感谢日咧，其实就系话佢系一个调转版咯。佢就咧人哋感谢日就唔知每个月一次咧，佢就啱啱好相反，佢系咧定期 set 一个禁买日，而且佢呢个禁买日咧唔系太过分嘅啫。嗱，睇下你觉得 O 唔 OK？ 一个礼拜一日啫。 系 OK。 佢嗰一日咧。是完全唔会去买嘢。是啦佢嗰日是完全唔会去买嘢嘅。咁佢嗱佢话禁买日究竟当日系会点做呢 一个月一日定 一 个礼 拜。 Okay、 每周一日。咁如果你咁计一个月起码有4日㗎啦。咁禁买日嗰日系会做啲咩嘅呢三餐都一定要用雪柜里面嘅食材重新烹调。 嗯。 即系话你唔好话呢我唔买衫唔买鞋唔买裤。不过都要落去食翻个猪扒饭噶， 对唔住，但咩？ 唔得，冇嘅。 哦，其实佢咁样谂法都好啊，因为咧有阵时咧，你喺个雪柜嘅，尤其是冰箱啊，咁你去买咗好多嘢翻嚟嘅时候咧，成日摆喺度，哎， 系嘅，冇错。 跟住你堆下都哇，其实赚爆。 系噶， 其实我觉得佢呢个概念好啊，清一清嗰个冰箱。 你又当清仓，同埋你又真系悭咗钱。我都好深有体会。有阵时咧夜晚咧，总之肚饿咧，同老婆讲喂有冇嘢食啊？其实成个雪柜塞到咧，嗰啲冻肉啊喺晒度噶嘛。但我哋个结论都话冇嘢食啊。咁落去买嘢食啦咁样。 嗰啲唔知咩嚟嘅，系啦， 你摆喺度，摆喺度 open 摆紧，其实 系啦，只不过其实 等个雪柜冇咁空虚啊， 大家都明嘅，因为咧，哦，你又要喺个雪柜度攞冻肉嚟 解 冻 啦， 又要再煎啦，又剩咧，你就会觉得你唔想啊嘛，咁有咩比落楼下买个饭盒拍咗佢更方便 咧？呢一个咧，我有一次都系咁样做，即系其实唔系有嗰个概念，但系有一次咁做，我唔知做啲咩咧，好夜先，好晏先翻，就冇买餸，赶唔切，跟住咧我就同姐姐讲啦，姐姐喺屋企有啲咩？在冰箱就抄出来煮啊，咁样咁都系一餐嚟噶，你都咪话 啊可以噶。 最紧要系买到菜咯，因为即系其实诶冇菜都唔紧要，都有粟米噶嘛，咁粟米都系一个菜啦，咁即系粟米、番茄同埋一个咧嗰啲叫做椰菜咧，我经常都会喺屋企摆住嘅。咁、因为嗰啲可以摆得啊嘛。 系冇错冇错。 咁都系叫蔬，咁、都系一个蔬菜类嘅蔬果类嚟噶。 系啊，嗱咁佢 啱啱数呢个。 第一佢就三餐都会喺雪柜里边攞食材出嚟再煮过。 Okay, 三餐就难啲。 系啦，全日噶啦，唔系其实你做到噶，事在人为啫嘛。你早餐你面包、牛奶加只蛋搞掂啦， 其实都系嘅。 咁有阵时你午餐嘅，你话你屋企完全冇食材嘅，喂，即食面都有啦，系咪先？ 即系啊 ，OK， 好呢啲都得啦。 你食材啊嘛， okay, okay, 好啦，但系你唔好再买。 OK， 好啦，咁系咪即系要禁足咧？即系话你禁买系咪唔准出去咧？唔系可以出去 行公园啊？ 冇错， 你唔好用公车，唔好搭公共交通工具。 佢系不会携带银包出门口。避免刺激購物慾。嗱，我自己幫佢加個輔助嘅啫。我懷疑你搭巴士呢啲咧，佢唔當係你買嘅，因為佢咪買嘢啊嘛。咁你如果你真係焗住你唔可以行路嘅，你話你搭咗五個八巴士嘅，我估咋佢冇提嘅。 我覺得唔係， 我估都可以嘅。唔知啊， 應該係喺佢能力行到嘅範圍裏面去做。 嗱咩都好啦，出門就唔會攜帶銀包，避免刺激購物慾。咁仲有啦。咁你话喂，头先你话雪柜里边有食材噶嘛？咁、可能有啲人咧就挑战啦，佢就话：，切，如果你明知你嗰日咧唔去得买嘢嘅，咁你每个礼拜你狂买食材嘅，其实可能条数喺翻度噶。 哦，咁我觉得唔系咁样咯。如果系咁样就唔啱数啦。 佢限制 系 自己一个礼拜出门购买食材嘅次数要减低到两次。 两次啊！ 即系话你买餸咧，买两次好啦。呢、這个礼拜咁即系嗱，除非你癫到咧，你一次过买五十条萝卜啊，两吨白菜咁你冇得讲啦。如果你都系正常嘅，即系买菜数量咧，嗰个买餸量啊，咁佢就将佢减到两次之后咧，个话应该 OK 噶啦。 咁啊，可能佢哋就比较远去市场买，因为日本啊嘛，可能啲地方比较远啲。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觉得 其实可以噶，你即系呢个礼拜买两次啦嘛。咁咧，佢话咧，有好多日本妈妈咧就仿效佢，就发现系几好噶，因为咧， 但系万五蚊条数点样走出嚟啊？ 咁样嘅 做法， 有妈妈咧，本来佢哋就每人都要精打细算，每一日预几多钱去开支噶嘛， 系啊，买餸。 咁咧，佢就话咧，日本妈妈咧有啲计数咧，就话佢每日咧本来就预咗2000 yen 嚟买嘢嘅，咁大概143蚊港币。咁由于实行咗禁买日之后咧，咁即系话你嗰个礼拜就首先悭咗143蚊。 系。 咁然后咧，你一个月有四次。 系。咁啊，嗰度600蚊啦。 600蚊啦。咁然后咧，佢再加上咗咧，佢培养咗咧物尽其用嘅好习惯，令到佢购物欲咧都下降咗。因为头先都讲明咧，佢嗰个礼拜。出去又唔带人包，咁你可能你有啲你有少少惯咗咧，就 今日日条系嗰日啫嘛， 系嗰日唔带啊嘛，但系佢话佢会培养咗一种咧物尽其用嘅习惯咧，即系譬如可能你而家再见到譬如牙膏 系 有平，但可能由于你嗰日系禁买日，你冇买到，跟住你发觉其实唔买 OK， 屋企仲有半支，物尽其用。 哎呀，你讲起呢样嘢咧， 佢就竟然因为咁样咧，佢就唔会。我记得阿祖嗰阵时话咧，见一支买一支，见一支买一支咧，佢话反正平啊嘛。 嗱， 日本妈妈嘅禁买日之后辐射出嚟嘅效果咧，就系佢唔会好似阿祖嗰只咁咯。我用晒先买，物尽其用。 如果唔系咧，屋企就会囤积嗰啲货喺度。 系啊，你唔能够成日用嗰个借口就话，咁牙膏都系要用嘅，一啲都唔会浪费，唔会佢悭钱就一定要咁样啦。 你咪话即系呢个概念咧都要有喺度啊！我嗰次咧即系我楼下咧开班啊嘛，那个日资百货公司 好大吸引咯，咪吓 咁跟住就为咗行啦，系咪先？咁行嘅时候咧见到哇，咦10蚊一只嗰啲叫做豉油碟，好靓，日本制造。 你买豉油碟做乜嘢？ 咁 你屋企冇碟嘅咩？ 有， 系咯， 有咯，但系好靓。 我帮你扮下诶阿华啦，乐乐荣荣一齐质问你，阿妈屋企冇碟嘅咩？ 唔系有，咁嗰啲碟用咗好耐啦嘛。 咁系咪？跟住我就话，哎呀，阿宝系咪唔用得先？ 又唔系，咁好平啊嘛。咁 我点解冇扮第三个咧？你个仔冇理你咯，俾我睇书咯。 系啱， 开饭未啊？你仔冇出声，开饭未？ 咁你知唔知咧？我结果咧，诶，即系喺度摆喺个车仔度啦，谂住买嘢。咁佢就买满300蚊就可以用嗰20蚊 coupon 啊嘛。咁跟住咧， 买满300蚊就用20蚊 coupon， 你就攞20蚊 coupon 嚟买碟。 唔系，跟住我就喺度睇下我买嘅货品够唔够300蚊嘅时候咧，跟住咧，咦过咗咯、啊。跟住我就将嗰几只我想买嘅10蚊豉油碟咧，几只啫，4只啫，咁我就摆翻原位，跟住放低咗喺度。跟住我谂，其实我唔使用啲豉油碟都 OK 啦，做咩我要用嗰40蚊咧？咁 咪就系咯。 即系其实要多加思考，有啲时间俾你谂下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减低咗你用钱嘅。不过有时啲衰嘅啲 coupon 咧，就系会引你啊买满300蚊先用得噶，你299你都买多样嘢，又就会买埋啲无谓嘢嘅，认真。 冇错，冇。冇错，咁所以咧，佢而家就 嘅学习嚟嘅， 系啊，咁咧啲妈妈咧就话啦，又悭钱啦，悭食材啦，悭咗唔少时间啦。妈妈咧就利用咧唔使出门口购物嘅日子咧，就话哦，我陪小朋友啦。有啲妈妈咧就会带埋一齐做运动啦，甚至乎即系呢个就日本特色啦，佢哋浸下浴啊，出去嗰啲公共澡堂嗰度啊，咩都好啦，咁样。佢话体验咗一个全新嘅生活啊，甚至乎咧开始变到咧系更加精打细算啦，包括咩咧？阿祖上次介绍嗰个啦，狂搵嗰啲 coupon 优惠券啦， 系啊， 有啲咧就话咧安装咧用行路可以换到现金嘅计步 app 啦。 OK， 系啊，因为希望你行多啲路，做多啲运动，健康啲啊嘛。 你话几咁犀利？系、 okay 啊，同埋嗱，真系。唔系由购买禁买日咧直接带出嚟嘅， 佢都系， 但系佢由禁买日嘅衍生好多谂法，就话其实我可以悭更多， 系啊， 所以佢就搞下搞下咧就可以有一种咧250万 yen 18万港币嘅节省啦，做唔做到啊？做唔做到啊？ 我希望我可以，而家我多谂咗嘅，嗱，我但系要赞下自己，上次我囤积咗一大堆嘅嗰啲碱液，因为平啊嘛，而家佢知唔知啊？去翻。贵咗6蚊7蚊啊！ 阿妈，你啲碱液用完未啊？ 仲有大把货。 氹氹转，努力招呼购物团，层层闪，高价吊送拜极端，奖品全开锁连锁店。 要跟欺人太深。 高等啊，新城市啊，系啊，而家香港真系变咗一个新嘅城市啦，吓、嗯， 从诶要适应， 希望可以重新出发。好， 嗱、okay, ，早几日咪四条一嘅。 系一一一， 系啦， 购物节 星期一嚟噶嘛，星期一嗰日系11月11日，咁我仲喺度 今日五条一喎。 今 如果系礼拜一嘅话，咁咪即系五条一咯。 我都系啊， 星期一嚟噶嘛，系咯。 11月11日，咁我哋仲话11:11咁样吓。OK， 咁啊喺日本，咁啱就日本啦。佢话有一个列车咧，板急田铁啊， 系 佢咁啱咧喺大阪出嘅时候咧，佢话。佢嗰个列车咁啱系1111号 个编号， 个编号列车，佢咁啱咧喺嗰一日咧11月11日咧，咁啱佢开出嘅时间咧又系11:11啊！佢话哇，竟然咧出现咗八诶，睇先4、3、12条1喺嗰个场面，佢话好多人咧都特登影住，哇咁啱嘅，因为佢哋会显示边班列车会喺几时几点钟嘅分开出噶嘛，佢话影住呢个好神奇啊，佢系未试过咁样，佢话啊，即系个铁道话诶咁啱。咁样，佢话好多人都喺个月台趴，历史性嘅一刻，咁多条一咁样。 如果你再攞埋张银纸啊，车飞 number 啊，如果咁啱又有啲一， 有啲一啊咁样咯，系啊。 系啊，好得意啊！佢话佢话呢个，诶、哎，佢话下次又要等到唔知几时，因为到出年11月11日，我唔系星期一噶啦。 系啊，同埋你未必有咁啱噶啦嘛。 系啊， 我即刻谂起周星驰嗰个经典对白：五条烟，就有五条一啊，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红磡站来往兆康站维持服务，唔停屯门站。东涌线来往欣澳站和东涌站的服务暂停，由于路面情况恶劣，港铁免费接驳巴士未能够提供服务。东铁线大围站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另外，旺角站、将军澳站、西湾河站仍然关闭。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车站今晚10点结束服务。中文大学今日继续有人留守二号桥一带，以及系大学各个出入口。有同学在球场休息，亦都有人商讨下一步行动。對於中大宣布提早結束今個學期的時間，學生都說支持，有學生認為校園需要時間修復，相信其他同學都未有心情上課，亦都有學生認為社會氣氛持續升溫，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難免忽略學業，現在學期提早結束，同學可以先集中參與運動，以後才繼續學業。另外，法庭昨晚拒絕批准中大學生會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沒有搜查令和沒有校方批准之下進入校園範圍。有學生不滿，認為警察之前能夠成功申請禁制令，但市民申請就被拒。警方表示，早上有暴徒三度在尖沙咀柯士甸道和漆咸道南交界向警員射箭，沒有警員受傷。警方檢獲六支箭，暫時列作襲警案處理，未有人被捕。警方強烈譴責任何人罔顧公共安全，危害他人性命，又呼籲公眾經過附近的時候要加倍留意安全，切勿圍觀。警方表示，早上6:45，有人由理工大學方向向幾名巡邏的警員射箭，行為足以致命。之后暴徒在附近投擲花盆，警方施放催泪弹，期间暴徒再次射箭。警方又说暴徒在近早上9点第三轮射箭。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漆咸道南部分封闭，不能够前往理大方向。 立法會繼續討論急切質詢，關注政府平息民憤的措施。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要求民主派和暴力割席，同時要求政府交代昨晚在禮賓府高層會議的內容，認為政府要有跨部門大行動止暴，如果有官員不願意做事，不如辭職。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话，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发言嘅时候多番重申止暴制乱，反问张建宗系咪敢于午饭时间到中环街头宣读喺立法会嘅发言。他又认为问责官员引咎辞职可以令到民愤有一定程度降温。张建宗回应话，昨晚政府高层只是举行普通会议，只是大家忙碌，需要较夜会面。政府希望找到出路，舒缓形势。他又话，不排除问责官员到街上清理路障，又邀请议员一起参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9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36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4跌8蚊，盈富基金26.55跌1.5，友邦保险76.35跌1.4，建设银行6.19跌2仙，金山软件20.35升1.87。中国平安90.9跌5.5，中芯国际系报10.94升咗6，港交所报242蚊跌2，美团点评95.15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9，澳元0.6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1。英镑兑美元1.284，欧元兑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1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66美元，卖出1,46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的消息啦。以下车站仍然关闭嘅，包括荃湾线、观塘线的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西铁线的屯门站、东涌线咧欣澳站至到东涌站服务暂停。咁另外咧，东铁线红磡至到大围站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服务系暂停。港铁方面，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 ,705、706和 751P 线暂停。在新界封路是比昨日多了很多的，各区的封路是比昨日多了很多。先讲新界先，新运路和智昌路的交界，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和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近住 V-City， 屯门乡事会路和杯道路，友爱路和河旁街的交界，屯喜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镇环路和杯道路交界，上水石湖墟一带的道路包括新建街、新昌路、秦府街、新宫街、新城路、新康街、新财街、新发街、新乐街和新丰路、龙心路、马会道、龙运街和新运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住松涛角这一段仍然封闭的，另外创新路亦都是封闭。在九龙方面，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北行同埋海底隧道近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基利士北路啦、 只能够转入去模糊街、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咧，都需要暂时封闭嘅。咁最后喺港岛方面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咧来回方向封闭，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观潭道，观潭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亦都系封闭。电车方面，只系会提供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巴士方面咧，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部分巴士暂停服务嘅。咁各位咧，留意翻运输署网页。封路方面咧，现时啊，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咧，交通仍然瘫痪嘅。青朗公路、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交通系瘫痪啊！而家龙尾咧仍然系排到去菜园村嘅。粉锦公路啦，同埋林锦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仍然挤塞。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深路呢一段咧，亦都系好塞啊！反方向嘅粉岭公路去上水咧，近住深深路呢段咧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十八乡路回旋处。西隧去港岛方向咧，而家交通好翻好多啦，咁啊冇海丽村咁远啦，只系排到去元芳。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潮光街。士美飞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挤塞，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挤塞，龙尾就去到摩星岭道回旋处。咁最后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方向都系塞嘅，龙尾就排到去川龙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冇呢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 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的神、诗贝、阿乐、 冇呢 既寻常时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桂花田校长早晨， 嗱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的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系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54%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啊，黄耀祖放假两天嘅，咁样嗱，曾志豪你咪未到呢个阶段，可能咧你稍后 青春期过咗噶啦， 咪青春就已经一再不去系系啦，咁咧即系。睇細蚊仔嗰啲造句咧、其實有時真係都幾好笑 嘅。係，我未有呢個經歷住，未有經歷住。 但遲啲你就會有，因為造句咧，其實係用佢哋嘅腦袋諗到啲嘢啊嘛，係咪先？但我哋要教佢哦，啲詞語，譬如是否依然咁樣，雖然所以，即係嗰啲咁樣會配詞噶嘛咁。 係。 佢喺台灣咧有一個咧又係文化造句造句咁係點樣做法咧咁？ 嗰啲细蚊仔咧，即系谂下啊，佢啲嗰啲谂嘢好搞笑嘅。咁咧，佢有个妈妈，佢就话咧就 po 上佢个仔做句子，咁佢就话啦啊，好得意咁。跟住咧就嗰个句子就话每当跟住嘟嘟嘟变。即每当啊，跟住就变啦咁。 系 咁咧，个小嗰个小朋友咧就 每当想去大便， 唔系啊，唔系又唔系咁样嘅，即系每当你谂起啲咩咧，就会咁样嘛。 系咯系咯， 意思系咪？系啦，咁啊，佢话嗰个小朋友写住，每当过年时。便是我拿红包的时候， 我啱啊，冇错 喎，即系其实系冇错嘅，即系大概概念，佢就谂啊，我每当我乜嘢就会乜嘢咧嘅时候咧， 系啊， 即系佢话啲小朋友真系好天真烂漫啊，佢会咁样写呢个造句嘅咁样， 系， 咁啊另一个咧就系话只有跟住嘟嘟嘟财嘟嘟嘟嘟咁样 ，OK， 咁啊跟住咧另一个细蚊仔咧就写住咯。只有帅气的男生才可以把到美丽的女生。 呢个就人世鬼大啦，呢个 佢冇讲话几年班嘅， 呢个人世鬼大啦， 佢冇讲几年班，但系佢睇到呢个现实咯，但系佢谂睇到呢啲情况， 呢个几好笑啊， 呢个都好反映到佢哋睇到，即系从现实里面摆落嗱， 因为点解咧呢啲题目出嚟会有人觉得好笑呢因为大家有个潜台词嘅，其实你就会咧预计佢本来应该，譬如你话咩，只有乜才会乜咧，可能 只有努力读书才会有好成绩噶嘛， 即系大家咧因为。有种规矩俾自己咧，就话我系想你答呢啲，只有勤奋才会有好成果啊，或者只有刻苦咧才能够咧就做人上人啊，咩只有咧努力咧才，只有早睡早起咧才不会迟到。大家系想用呢啲正能量啊，写呢啲嘢噶嘛， 谂法思维 系啦。 因为造句咧系你个脑仔谂啲乜嘢，你就写落去噶嘛。讲小学生呢句 系噶， 跟住老师打咗个大考叉。 嗱，我就觉得老师唔打得交叉， 我觉得老师应该佢冇错噶，其实 啊，唔系 ，OK， 有错有错， 思想错咗， 就嗱，因为佢可以好容易举出一啲咧，佢话咩只有帅气啊嘛， 只有靓仔 系啦， 先会吸引到靓女， 系啦，老师就会同佢讲啦，年轻人你太年轻了，只有帅气而冇财力的话，也是把不到妹的，系咪？只有高富帅才能把到妹， 即系我就咁。唔好咁表面，再深入啲。 唔系因为咧，嗱个难度地方咧就系你真系唔可以话佢错你啦。佢文法用得啱嘅，只有才可咧，其实就系训练紧你点样利用一个所谓充分条件，然后达到一个结果。呢个就系佢希望大家造句嘅时候要有呢种逻辑关 系 啊嘛。 系咯系咯， 系啊。 咁其实嘅大老师打咗个大交叉啦。 系。 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啲网友又睇到咧，写住。淡黄咁样，即系佢 淡黄咩叫淡黄？ 淡黄色咁嘅意思啊，即系 咩淡黄色啊？ 淡啊， 淡黄色，好淡嘅黄色。 淡黄色系啦，咁样嘅造句咁样。系，跟住咧又见到啦，佢话你妈妈超笨，连下雨天穿着淡黄色的雨衣都会被当成计程车截下来。 咁咪即系当日嗰个肥过电单车嗰啲 friend。或者咩咯，即系嗰种，嗱呢个系用咗个比喻啊，只不过佢实在太过借头发挥啦，即系将淡黄色一楞咧就楞到去，哇，好劲啊！但系 跟住就当成一个的士俾。 但我想话呢个 好可爱啊， 唔系可爱，呢个创意好好，系真系创意好，佢有冇话打大交叉？ 這個就冇， 呢個唔好啦，呢個其實唔錯喎。你諗下嗱，佢冇一句錯嘅喎。有首先有淡黃色喺度啦， 有人物啦， 有人物啦， 有地時間啦， 同埋佢 做啲咩？ 同埋我想話佢呢個句子嘅結構係好複雜嘅。你諗下，佢話 你媽媽超胖， 你媽媽超胖， 形容咗你媽媽好肥啦。 即使是唔係再下雨， 喺下雨天著住淡黃色的雨衣， 也會被人誤當成計程車。其實佢呢度係用咗一個好複雜嘅結構，先有個前提。你媽媽好肥，咁然後後面有論證 喎， 係咪佢有論證就話點解你媽媽肥呢？因為就算喺落雨嘅時候， 佢著住淡黃色 嘅衫，其實呢句咧未完噶嘛，佢就有結論噶嘛，佢都駕馭句子能力幾好嘅，佢會直接將呢兩個條件推埋最尾結果。 結果點啊？佢俾人誤當計的士咯，咁。 係啊，因為點解我話呢句句子佢駕馭得複雜咧？如果你個能力冇咁好咧，你就會變咗斷開嚟寫咧，你就會話如果你媽媽咧。 穿住件黄色雨褛咧，咁可能就会俾人当系计程车，就会变咗咁样好 直嘅， 同埋冇咗嗰个变化噶咯。佢头先嗰句咧，佢系可以将个结论抛喺最尾，用咗两个前提背景咧，我哋所谓 hold 住个句子咧，其实佢个掌控能力真系几好噶，我觉得叻噶真系。 跟住你阿妈笑到死咧，跟住扑咗出嚟啦。 真系系啊！ 呢个唔系我仔嚟嘅，佢点会咁样写噶？ 我都觉得，唔系如果佢觉得佢个仔嘅中文能力冇咁好，系写唔到噶。同埋幻想力真系好丰富、啊。你谂下嗱，我哋笑你肥，如果净系嚟嚟去去喺度话，诶、哎、好肥啊，你好肥啊。肥到只猪，唔好意思噶嘛，系咪先？ 咁啊，跟住但系如果好似咁形容啦，哇，猪成点啊？猪到好似架的士咁大咁 佢系利用佢阿妈件衫，将佢个体型庞大，令到件衫会俾人误会咗系一个的士、啊。 仲有重点就系佢有埋淡黄。啊淡黄呢个词， 即系佢食翻嗰个词语啊嘛，呢个真系好叻嘅。其实我认真，是 不 是即系唔系鼓励啲僆仔喺度乱谂嘢，但系你各位家长同埋老师，你要谂下，佢乱谂嘢得嚟，佢真系文法结构全部都系工整嘅，冇错。 所以咧，记住啊，每逢咧，即系你我而家会嘅，譬如落落永永咧，嗰啲叫做周记或者日记咧，即系之前写落噶啦，或者啲造句啊作文咧，我 系 会 keep 住嘅。 哦，系噶，系噶。 因为平 翻唔到转头噶。 因为平时嗰啲叫做填充嗰啲咧，肯定系标准答案嚟噶嘛。 系啊。 佢嗰样嘢咧，先系佢自己嘅谂嘢啊嘛。 系冇错。 所以我系keep 咗佢哋好多呢啲嘅造句啊、作文啊嗰啲咁嘅问题嘅。 系啊。 嗰啲文章嘅， 其实翻嚟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将个镜头咧转到香港咧，咁啊早嗰排咧，其实就有呢、這、一个即系佢哋个作文 DSE 咧，咁啊有个叫做题目咧，就话出晒即系所谓新闻，因为咧虾碌晒，佢话原来有啲人咧解唔到题，读唔到篇文章，我哋一翻嚟咧，系啦，我哋翻嚟可以一齐研究一下，究竟今年有啲咩题目系令到啲同学仔解唔到嘅咧？ 摸不着头脑啊！ 系啦。 許冠傑嘅《天才與白痴》啊，揀呢只歌咧，亦都係同我哋一間要介紹嘅嗰個作文題目有關嘅少少啦嚇。 唔係啊， 因為嗰個題目就係話聰明人同傻子和奴才啊嘛。咁我揾唔到奴才咁，但係天才同白痴都叫做有喺度啊嘛。嗱，佢嗰個新聞咧，先講個前提咧，就話DSE 咧，佢就話講個中文嗰個閱讀題目嘅時候咧，佢就話有啲同學咧就唔識得解呢一篇文章，就話咧對於佢其中一啲字句咧，就淨係可以解到一個好表面嘅。咁嗱，我哋先講嗰個谜底咧，佢就话，佢里边有一句咧就话，嗰、那个故事狼咧就话咧，佢打烂咗个窗。 系。 咁然后个作文题目就问啦，即系个阅读理解就问大家，佢话 乜就咁打烂个窗？咁有冇咩啊？ 唔系，佢因为佢有前后啊嘛，佢就问点解佢要打烂个窗，代表咩意思 ？OK OK。 咁佢话咧，同学仔咧答嘅时候咧，就令人哋啲老师啊就会话 、 大佬唔系咁解噶。嗱，我哋唔好讲佢答案先。我哋直接咧就将呢个题目我哋一齐玩一次。 前提 系啦，嗱，我仲可以预告定嘅，唔系预告定。因为佢个而家系叫放榜有结果啫嘛，四月嘅时候佢有出题目，我头先抄翻新闻，一早预告咗咧就话佢哋当日嘅题目咧就系呢一个，因为即系大家考完就知道，原来出咗呢个题目，而家就有结果啫嘛。佢话咧，原来当日咧我睇翻报纸访问咧，嗰啲老师就话，哦，我哋预计咧对于呢一条题目，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鲁迅呢篇文章咧，同学嘅反嘅结果咧系会两极化，一系答得好好，一系就乜都唔识。估唔到中咗，因为有啲人咧明就明，因为唔明就唔明。 唔系因为教嗰啲老师教嗰啲学生系会， 佢好了解， 佢了解明白佢哋嘅谂法思维啊。 好啦，我哋玩一次咯，究竟呢篇文章系讲咩咧？我哋一齐试下，佢好短嘅，就系读俾你听咧。嗱，应该 OK 噶，大家都一齐听下都可以噶。鲁迅写嘅呢篇文章好短嘅啫，佢就话啦，奴才啊，奴才咧，佢就系成日搵人诉苦嘅。只要系咁咧，佢就净系可以做到呢件事。有一日咧，佢就遇到一个聪明人，咁奴才咧就同佢讲啦，先生，佢好悲哀咁样喊咗出嚟。你知噶，其实我过嘅简直唔系人嘅生活，我食嘅系一日都未必有一餐，而呢一餐饭咧，亦都可能系嗰啲高粱皮，即系其实系嗰啲咩小麦啊，嗰啲即系嗰粗粮啦，唔系米粮啦，只系食啲高粱皮，连猪狗都唔要食噶，仲要得一碗仔咋。咁真係好值得令人同情啊！聪明人呢亦都好伤心。咪就係囉，个奴才就话啦，我返工啊昼夜无休，一朝早起身呢就要担水，夜晚就要煮饭，行街呢就要跑嚟跑去呢，夜晚就要磨米喎，落好天晒就落雨淋，冬天就要烧炉呢，夏天呢就要帮佢泼凉啊，半夜呢仲要帮佢撩耳仔啊，又要服侍主人喎，唉，但钱呢就从来都唔会分到俾我几多，有时仲要挨皮鞭添啊，咁样好惨啦， 系俾人打啦， 系啦，咁跟住聪明就话，唉，眼圈就发红啦。然后个奴才咧就话啦，先生，我咁样落去真系唔得噶，我一定要谂办法。但系有啲咩办法呢？聪明人就同佢讲啦，我谂你系会好噶，你慢慢就会好噶啦。真系啊，我都想系咁啊，但系咧，我又同你诉咗苦，我又得到你嘅同情同埋安慰，我心情其实舒服咗好多噶啦。可见咧，天理真系冇灭绝噶咁样。好啦，讲完啦，过咗几日，佢又觉得唔开心咯，佢又搵人去倾诉。咁咧，佢就揾咗个人啦。佢话：先生，你知噶，我住嘅地方咧，猪狗不如啊，主人又唔当我系人咁样， 一模一样啦，受嘅苦。 呢个时候，对方同佢讲：岂有此理！离谱！嗰人大嗌一声：哦，原来今次嗰个唔系聪明人嚟嘅，系一个傻仔。于是乎就转咗人啦。佢就话：先生啊，我住嘅地方咧系一间烂屋嚟嘅啫，又湿又臭啦，好多虫啦，瞓落去咧就俾人咬啦。最紧要系咧，周围一个窗都冇噶。个傻仔就同佢讲啦。咁你唔识得叫你主人帮你开个窗嘅咩？咁个奴才就话啦，点得噶？咩唔得啊？个傻仔同佢讲啦，你带我去睇下。咁个傻仔咧就同奴才咧就去到佢间屋度，一见到咧佢就喐手咧就拆嗰埲泥墙。咁咧个奴才就话啦，先生你喺度做乜嘢啊？个傻仔就话啦，我帮你开个窗啊嘛，你话你冇窗啊嘛。奴才就话唔得噶，主人会闹噶。奴才就傻仔就话啦，唔好理佢，砰打烂咗埲墙。个奴才就话：人嚟啊，有拆啊，拆我哋间屋啊，快啲嚟啊！ 哇，佢自己带入去 嘅。如果佢仲唔，你哋仲唔嚟嘅话咧，佢就会打烂成个大窟窿噶啦。跟住佢一路喊咧，喺地下度碌嚟碌去。好快咧，就一班奴才走咗出嚟，将个傻仔赶走咗。咁然后最尾咧，个主人就出嚟啦。个主人咧就听到咧个傻仔个奴才就话啦：有贼入嚟想打烂我哋间屋啊！我系第一个嗌噶，我叫啲人赶走佢噶。佢同佢主人讲。佢主人就话：啊，你做得好好啊！ 咁然后咧呢日咧好多人就嚟安慰呢一个奴 才， 包括个聪明人都走埋嚟，然后咧。咁、那个傻仔呢就个奴才就同聪明人讲啦，佢话先生即係个聪明人啦，佢话嘿呢次因为我立咗功呢赶走咗个贼呢，个主人呢就赞我啊，欸你之前话呢我日子会一日一日呢慢慢就会有转机，你真係好叻啊，真係有转机啊，你好有先见之明啊，个聪明人就话啦，我一早话咗㗎啦。故事讲完啦、 oh, ,ok, 咁而家桂花田同学你话帮我听、打烂呢个窗系代表咩意思呢嗱，咩意思咧？ 我真系可以有唔同嘅谂法。 你觉得系咩意思咧？佢嗱，今日 DSL 条问题佢就话，为什么要打烂呢个窗？系代表咩意思？ 为什么打烂呢只窗？ 代表咩意思？ 嗱，即系话希望咧，佢系可以有改变。起码第一时间佢有改变先啦，因为佢觉得呢件事系唔啱噶嘛，但佢又冇做到嘛，只不过同人诉苦完之后，人哋帮佢出气就做咗呢件事啊嘛，咁起码要踏出第一步啦，跟住仲有啲咩可以？ 一百分，你超越咗今届 DSE 部分考生嘅水准，你赢咗 咩啊？点解？ 因为有部分考生。面对呢条题目嘅问题嘅时候，佢话佢打烂个窗，因为想空气流通咯。 乜嘢啊？咩事啊？ 嗱，其实咧啲僆仔 都冇睇内容噶。 系啦，嗱，点解咧？啲老师后来都出嚟解话咧，佢话呢个系鲁迅嘅一篇讽刺嘅小文章，一篇杂文嚟嘅，全部都有寓意嘅。打烂个窗咧，其实唔系物理上话，咁佢想空气流通啲咯。其实就好似头先阿田所讲。是因为有改变、 啊、 希望在一个密封的囚笼里面，那个密封的囚笼当然就是讲你的处境啦。 住的地方 啦。他住的地方亦都是代表他的处境啦。奴才的生活的状况、或者他生存的环境、哪怕如果你将他再提升一点，可能你觉得他的制度、他面对的不公平就是那个暗无天日的一个这样的屋仔。 哇五深层次好 难 想 到。人家是这样的嘛。而他为什么会将这三个对白呢变成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呢、奴才就被压抑的。只是诉苦，聪明人呢他知道你不得，但他乜嘢都不会帮你，他只是安慰你、你真的好惨啊，不过你放心会好的，什么都做不到。傻仔呢他不懂得安慰你，他直接就帮你做这些事，但为什么他是傻仔呢？因为他最后会被人家唾骂，他做的事是会被人家说他犯法，他是好心冇好报啦， 但系佢会做到、 佢会做到啦。嗱，呢、這个就系鲁迅 好复杂 嘅讽刺嘅文章。嗱，仲要我提醒你，呢篇文咧唔系而家出嘅，四月嘅时候已经知噶啦。 高达 1.87 米，系有纪录以嚟第二高，仅次于1966年嘅 1.94 米。位于当地较低洼地区著名景点圣马可广场，系受灾最严重嘅地区之一，水深及膝。圣马可大教堂内亦都出现水浸情况。市长宣布威尼斯进入紧急状态，总理孔特表示政府将会动用紧急拨款协助威尼斯处理灾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1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3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系跌8.8，盈富基金26.5跌2毫，建设银行6.19跌2仙，友邦保险76.25跌1.5，金山软件报20.05系升咗1.57。中国平安91元跌咗4.5，中芯国际报10.92升咗5.8，港交所241.4跌咗8毫，美团点评94.85跌2毫，汇丰控股57.9跌咗3.5。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54，瑞士法郎7.914，澳元5.322，加元5.908，新西兰元5.006，欧元8.61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9点，跌170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02美元，卖出1,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大榄噶。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以下嘅站咧就需要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西铁线嘅屯门站啦。咁另外服务暂停嘅就系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啦，同埋东铁线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另外啦，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啦，部分嘅巴士服务咧会喺晚上嘅10点结束。轻铁705、706同埋751P 咧就系暂停服务噶。咁都系讲翻港九新界嘅封路咯，喺新界新运路同埋智昌路嘅交界，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来回方向，上角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啦近住 V City 对出，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友爱路同埋河旁街嘅交界，屯起街、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真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上水石湖墟一带啊，咁啊细街都封埋噶。咁另外大埔公路嘅大埔教段啦，近住松桃角对出啦，同埋创新路。咁另外九龙封路咧，就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嘅天桥。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斯路同埋窝打老道，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嘅北行，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基利士北路嘅车只能够转入去模糊街，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而喺港岛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来回封闭。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咯，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西边街，山道都系封闭。咁而电车咧，咁只系提供介乎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咁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嘅部分巴士都暂停服务噶。咁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咧，就车龙短咗好多啦。咁就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啦，就近住锦绣花园一段挤塞啫，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落马洲回旋处。反方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落马洲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咁呢一段车龙比较长，接近博爱医院。咁粉岭公路啦，同埋林锦公路啊，去大榄隧道方向都系挤塞。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龙尾都系短咗好多啦，排到去高埗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咧排到去高埗村嘅。咁而西隧咧去香港方向车多少少啫，西隧去香港方向车多少少。咁东隧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水街。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同埋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咧就慢车。咁卫理道啦，去翻公主道方向咧仲系挤塞。咁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认为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礼拜六冇节目，周二在家中感到局促。 星期六啦，点算啊？ 有好节目啊嘛。 RDHK Chart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Welcome to Backpacker Club。 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陈上司认真做。 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嗱、啊，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嘅咧。 2019年区议会选举会在11月24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1月19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唔知道你有冇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eyes。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手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交翻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翻到嚟啦，十二点啊十四分咁长。今日咧个交通消息真系比较长啊，因为头先都听到陆陆续续咧有啲好大嘅挤塞，系咪？ 系好大挤塞啊！但系咧都真系啦，咁啊喺网上面收到个朋友信息咧，咁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大家都即系佢话即系唔理大家点样即系嘅你哋嘅政治睇法系点样啦。佢话都要咧关心一啲咧独居嘅长者。佢话咧有社会福利机构咧就话啦，因为琴日咧因为咧已经唔能够送饭，因为其实有长者有送饭服务噶，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因为有班长者咧，可能佢独居，咁佢哋咧可能就不便自己照顾唔到自己咧，就要有送饭服务嘅。咁啊，但系咧，佢话因为一啲情况时候咧，咁佢话呢啲长者咧就得唔到呢个叫做送饭服务啊。佢有啲亦都唔能够自己进食嘅嗰啲公公婆婆咧，咁需要义工帮手嘅。但系因为咧，即系各区嘅堵路啦，咁啊令到义工咧冇办法去到佢哋个有需要的公公婆婆屋企。佢话琴日咧已经收到咧，佢哋可能。全日都冇饭食过， 又 咁点咧？而家唔知佢咩情况啊！佢话咧希望可以咧可以尽翻即系一啲小 公民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咁佢话即系嗱条路希望就可以通翻先，咁跟住咧就话如果唔系嘅话，希望嗰啲各位街坊，因为佢即系长者隔篱可能都，如果你了解嘅话，你嗰層樓有一啲單獨處嘅嗰啲長者嘅時候，麻煩你真係敲敲門睇下佢哋點樣，可唔可以就算係你即係照顧下佢，我覺得都盡翻啲叫做市民嘅責任咯，係咪啊？ 係啊，冇錯。係 啊，佢話希望多關心你嘅鄰舍，特別係有獨居嘅長者，佢係咪有需要醫療協助嘅人士？佢話敲敲門睇下佢哋有冇啲咩需要，俾個飯佢都要啦，係咪先咁講啊？係啊，但係唔好留低呢一班公公婆婆，真係係咯，大家希望。 系啦，即系要做嘅事情你可以做嘅，但系真系唔好点样阻医疗嗰方面，或者照顾长者嘅需要、啊。 甚至乎咧，又或者如果可以嘅话咧，你会唔会可以都帮手咯、 嗯？ 因为其实去到最尾咧， 系 啊，即系可能系戒邻舍啊，又或者我唔知道佢哋呢啲机构会唔会都可以话咁徒步有冇啲附近嘅街坊可以即系分散咁去帮手？ 系啦，即系有冇啲可能真系社区组织嘅义工队，即系类似咁样啦。即系最少你关心一下，拍下你屋企。打东南西北位置四间门口咧，即 系 如果你知道佢哦唔系喎，佢一家大细咁，你咪唔使敲门咯。但 系 你都知道可能真系有啲公公婆婆，尤其是一啲老嘅屋村， 系 咁。 同埋我都觉得咧，即 系需要噶。 所有嘢都应该要有分寸嘅。 系啊， 咁、 那 个分寸，譬如喺我哋呢度最近嘅浸会隔篱咧，就有浸会医院。咁今朝听到， 其实各区都有医院啊，真 系。系啦，即系因为最具体系楼下呢度啦。咁最特别 近嗰度就 系啦，最特别就系浸会医院就喺隔篱啦。咁今朝都听到有啲烽烟咧，有啲听众会打嚟，佢就话：喂，你连一条小路都唔俾我翻去浸会医院。佢话佢老公系即系翻去帮手做手术嘅个医生嚟嘅，咁啊就话做唔到。咁甚至乎话，即系无论点样同人倾咧，都唔俾佢开放。 系啊， 咁咧嗱，我就觉得 霸道 嘅，系啦，我都有啲霸道嘅。咁嗱。如果我哋当佢呢个投诉系真嘅先啦，你冇得话人哋讲嘅嘢你就怀疑佢噶嘛？你当系真嘅先，咁真系要检讨噶。我觉得你令到医院如果咧咁样受到阻挠嘅话咧，唔好讲话失唔失民心先啦。咁你都唔系你想愿望啦，系咪先？ 啱啊！ 系咯，即系你我谂你最大嘅愿望唔系想话我要阻住你啲医护冇得出入，你应该唔系噶嘛？所以呢嗱呢啲位咧，头先所我就只能够讲话，你真系有分寸嘅，即系唔好话咩合法啊、犯法啊、政见。有分寸，系啦。 咪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咁，其实都系将心比己啦。譬如佢哋嗰啲即系咩边不论喺咩方向嗰啲睇法嘅朋友，都可能有机会受伤嘅时候，咁你都阻碍救援噶一样。 系啊，同埋 其实系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得唔到啊！讲想唔想讲咩？即系总之帮唔到手咯， 帮唔到手 系生路系一定要俾人行， 生路俾人行噶，所以我觉得 唔可以咁啊！所以点解一条道路咁阔，都要揾条车道俾救护车啫？ 系啊，即系真系譬如而家有啲独居长者，如果你话佢真系需要送饭服务啊咁样， 就全日饿噶咯。咁又人哋义工已经有班义工去帮手，佢哋冇豆分毫嘅，系义工仔系送饭。 咁睇下我哋，因为我哋个信息你就得咁短咧，反而具体咧。可能就要睇下我哋听众咧，会唔会有啲可能你都系做嗰啲叫做义务工作啊，或者你又了唔了解咧？究竟而家会唔会你知道嘅？可能话喂，真系噶，已经有边几区咧，特别系好多啲独居长者，可能因为都受咗喂。咁最紧要系咁点解决噶？而家即系佢冇理由话全日冇饭送就算噶。我谂应该 系 有人都会有啲饭卜喂。全日冇飯食嘅真係唔掂喎，餓到暈嘅噃。 係啊，咁所以咪就話真係唔係可以霸道嘅，即係唔係話下下。係 啊，有冇啲有冇 啲 咩嘅方法咧？係啦，同埋最緊要係喂，仲有邊啲受影響得好緊要嘅，真係要講俾人聽嘅。分寸係啦，最緊要係一定要掌握分寸啊。 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 急性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难落也会负受我，我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啊啊啊、重新出发要更加专注，你要更硬朗，未去闯，哪怕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yeah, 也要再盛放不力落多远光，无穷地放大心里那作权为荧光荧光，你是 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嚟到新西兰，梗系要玩下啲户外活动啦。 玩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啦。嚟饮杯嘢啊！ 啱啦，不如加啲冰落去啊，爽好多嘅。 加冰咩冰啊？ 唔会系冰毒啊嘛？ 到底少年波胜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哋真系脚头唔好啊！早几日咧，我哋咪喺节目度咧话，喂，可能 你 真系要认识 信息啊嘛， 可能你要认识少少关于即系清洗所谓催泪烟咧遗留喺你家居啦，或者你沾有嘅衣物嘅一啲小知识。唉、我哋仲话，不如你话唔好学识得唔得啊？ 唔系，即系我哋其实唔应该要学识噶嘛。 嗱，即系我哋呢啲自己闹自己，我哋脚头唔好啊。讲完之后咧， 定系嗱，你啊咁样谂个脚头唔好，定系其实？都有一部有啲部门都会觉得哦喂唔系、哦、可能有机会㗎喎、哦、只不过未中咁解咗。 係啊。 但係真系呢啲嘢六合彩又唔见佢中。我琴日睇到我哋。 我讲脚头唔好系我喺度自嘲啫。 系都系。即嗱真系啊我哋琴日 睇 到新闻咁睇到呢有一个家庭喺住喺沙田区嘅。 保运中心。 係啦咁有一位住喺五楼啊其实佢所谓五楼唔系由地下嘅五楼。佢已经系经过商场以上嘅五楼平台嘅上楼。 实际上会再高啲噶咯，系嘛？ 梗系啦，佢经过商场之后，平台先到五楼嘛。 系起码七八楼噶啦，如果你咁样加翻上去嘅话， 唔止啦，嗰度真系唔止啦。咁啊，居高临下，我见到佢诶，即系由屋企影落去嘅楼下都咁。但系呢位家庭就佢唔知叫好彩唔好彩，佢话咧， 咁梗系唔好彩啦，点会仲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啊？ 咁一定系唔好彩啦。佢屋企突然间食下饭咧，咁跟住突然间 plan 咗一下，佢咩事啊？咁样咁咧，屋企嘅窗户嘅间房个窗烂咗，钉嚟咗乜嘢咧？原来一个汽油弹啊，唔系 催泪弹，催泪弹，更正，催泪弹。 就系个催泪弹，仲要系掟入嚟之后先。爆裂，即系间房成为催泪弹，嗰个烟烟雾弥漫喺佢间房。佢谂住去间房度攞翻啲，喂，佢落街都要，佢惊俾人查身份证噶嘛，都要攞翻证明文件。佢入唔到去啦，已经。佢、一爆到成间房都系催泪烟啊，咁讲。 系，佢话当时自己只系喺屋企度食紧晚饭。 食紧饭咯，咪就 咁啊！佢就话咧，好在冇俾玻璃割伤，但系亦都冇听到警察呼吁住户闩窗。佢已经同业主立案法团反映噶啦，咁样。咁又点解佢会提到话？冇警告要闩窗咧，因为咧有时警方咧就不停会话，诶、哎、附近咧有暴徒聚集，警方要执法，上面嘅街坊咧麻烦自己闩好门窗啦。咁、可能咧咁都仲有机会可以有嘅，以前有嘅，咁但系 有 噶，咁可能咧我代警方答啦，形势非常危急，暴徒嘅攻势好猛烈，严重威胁社会秩序。我哋如果嗰下执法嘅时候咧，已经嚟唔切再通知你啦，咁样一定系咁嘅。 唔系，同埋可能佢都会觉得市民，如果你见到呢啲事情嘅话，你都应该自己。 但佢屋企食饭嘅啫，佢屋企食饭啫， 住咁高啦。但好不幸嘅事，真系影低晒， 咁而家就 得假啦。 佢而家成个屋企里边都烟雾弥漫啦， 真系啊！咁点搞啦？ 系啦，嗱，咁我哋咧就梗系要避重就轻噶啦。投诉警察、检讨警察政策呢啲，我哋梗系唔讲噶啦，系咪？我哋几惊俾人投诉先得噶？ 要自己保护自己啦。 唔系啊，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咧就退而求其次。警察嗰啲咧，我哋不便评论啊。我哋评论下，喂，你点样清洁家居咯？ 系啊， 系啊，你冇得讲噶啦。而家咧就我哋之前讲嗰啲资讯咧，就即系翻咗嚟啦，咁样。 系。 咁就系讲咗咧，就系话喂，如果你要喺屋企，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嗰啲催泪烟嗰啲物体啦，污染物啊吓。 系。咁你就应该即係点做呢？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就话喂，你係咪应该呢就唔好再开冷气先。 係啦，我係逐样讲啦，之前就话记得仲係记得下唔好用热水嘅，呢个係啱嘅。 係啦，唔好用热水，用温水室温清洁就得啦，因为呢热水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我哋讲咗啦。 係呀係呀，咁呢仲有话呢，喂，你唔好諗住呢喺呢个有呢个叫做污染物嘅范围里面呢唔好开冷气。因为呢佢话嗰啲叫催泪烟含有二恶英和三埃成分，会导致肺癌和血癌和皮肤过敏的。不是，那就这样说， 即最严重，最严重当然是会这样。 是的，讲的严重性是怎样，因为通常都是一层层的。 昨日我见到新闻，就是有一个立场新闻的报道员，他就说他人体手中这个因为吸入过量高浓度的这个有毒气体，那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氢氯错仓，总之是那个化学物质的仓。喂，所以唔系呃嚟噶，你长期如果咁样吸入或者你洗得唔干净咧，人体好有害啊咁样。 咁跟住咧就话啦，因为嗰啲咧催泪烟咧系污染物啦，比空气更加重嘅，咁所以佢哋话会向下沉嘅。佢话尽量都唔好带细蚊仔出街啦，因为咧就话 佢哋最直接受害， 因为佢哋矮啊， 系啦，向下沉咯， 系啦，咁样咯， 即系就会中招咯咁样。咁啊，所以琴日天都提我个，喂，你去过现场采访嘅话咧，你嗰啲衫最好抌咗佢， 真系啊， 因为个洗都冇用啊，佢话会污染。染埋洗衣机同埋其他衣物啊，咁样。 咁所以都真系啊，仲系话千祈唔好用漂白水加热水吓，记住呢个都系会有呢啲化学成分走咗出嚟嘅， 系啊， 形成一个效应嘅咁样。 系。 咁唔该大家咧，即系都揾翻多啲资讯，睇下点样去卫生署嗰度睇下多啲资讯，去点样处理。 嗰日我走嘅时候咧，就好无奈咧，我车住两个行家走咧，大家都中晒 T 一 gas 咧，我就醒噶啦，我话喂唔好开冷气，上咗我架车度就咁搞低车窗。就吹就算啦，但后来翻嚟睇到，好似话吹又话会 吹 散，咁点啊？咁都冇办法噶啦，即系嗱，所以而家知识嘅重要，我强烈建议出年嘅化学咧，嗰啲即系 free camp by 咧，系咪应该要加呢一个 tear gas 嘅小知识啊？ 多福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系特殊学校，听日至到星期日继续停课。局方表示，由于堵路同阻碍交通服务情况持续，而且范围广泛，基于安全考虑，继续停课。 局方提醒学校停课期间必须保持校舍开放，教职员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之下需要回去学校照顾返抵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保持沟通，并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教育局再次强烈呼吁停止一切暴力以及是破坏行为，尽快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俾学童安全返学。学生应该留在家，不要在街上留恋，远离危险，切勿参加违法活动。昨日在天水围怀疑被催泪弹击中头部的15岁少年，昨晚在屯门医院接受脑部手术，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至于在港铁上水站对开怀疑被硬物击中头部的70岁食环署外判员工，据了解他脑部严重受伤，目前仍然危殆，在沙田威尔斯医院留医。医管局表示，直至早上7:30，昨日的示威冲突中共有67人送院，两个人危殆，29人情况稳定，一个人未确定情况，其他人已经出院。另外，星期一早上在西湾河被枪伤的21岁男子，目前仍然在东区医院留医，情况严重。另一个在马鞍山被烧伤的男子，情况仍然危殆。立法会继续讨论急切质询，关注政府平息民愤的措施。工联会议员麦美娟要求民主派和暴力割席，同时要求政府交代昨晚在礼宾府高层会议的内容，认为政府要有跨部门大行动止暴，如果有官员不愿意做事，不如辞职。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发言时多番重申止暴制乱，反问张建宗是不是敢于在午饭的时间到中环街头宣读在立法会的发言。他又认为问责官员引咎辞职可以令到民愤有一定程度降温。张建宗回应说，昨晚政府高层只是举行普通会议，只是大家忙碌需要较夜会面，政府希望找到出路舒缓形势。他又说不排除问责官员到街上清理路障，又邀请议员一起参与。网民发起连续第四日阻碍公共交通的行动，港铁列车服务受阻，多个车站的月台逼满候车的乘客，秩序大致良好，在金钟站有几个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市民余小姐话：提早两个钟由沙田出发前往炮台山，期间需要搭巴士再转乘港铁。对于交通受阻感到无奈。由荃湾到金钟翻工的市民吴小姐话：平时搭巴士翻工，今日冇巴士，所以转搭地铁。虽然花咗两个钟先至到达金钟，但系理解同埋明白有人阻塞交通嘅原因，认为好多事情都系取决于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6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3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2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跌8.8，盈富基金26.45跌2.5，建设银行6.19跌2仙，友邦保险76.25跌1.5，金山软件报20.1系升咗1.62，中国平安91元跌咗4.5，中芯国际系报10.92升咗5.8，港交所241.6跌咗6毫。美团点评94.85跌2毫，汇丰控股57.95跌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7，瑞士法郎0.99，澳元0.6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 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9点，跌190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4.36美元，卖出1,46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呼啸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下午5-6，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走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交翻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点解佢唔复噶？去咗边啊？ 边个去咗边啊？ 我搵紧阿杰仔啊 ，message 佢又唔复，又唔见佢有新 post， 打电话又唔听，我唔知佢搞啲咩咧吓。 边个杰仔啊？我哋朋友之间有人个称呼你系会嗌佢杰仔嘅咩？ 阿杰啊！ 吓、 啊， 阿杰， 阿杰啊！ 哦，你讲紧阿海俊杰，我哋不嬲唔系咁叫佢噶噃。你几时咁啊？咁 close 嘅同佢关系叫杰仔啊！ 你我啲细佬，我你近排有冇同佢打波啊？ 我系你细佬，你嗰种型啦咩？早个礼拜问你攞零用钱，你又唔俾我。 咁、啊、你零用钱成日用到冇晒嘅，问我攞唔得噶嘛？ 家姐几个礼拜都冇见佢嚟打波啦，都唔知系咪走咗去揽住啲女同学风流快活啦？ 唔会嘅，喂啊，你几个礼拜冇见过你个 friend， 点解你唔主动关心下佢？同我你点做人哋朋友噶？ 哎呀，家姐你冷静啲先，阿杰仔你嗌得咁亲切。佢同我哋住喺隔篱座咁近，不如咁啊！你唔觉意上去借茶、借盐、借咩都好，你咪上屋企搵佢咯。 都系细佬你叻啊，系点我之前谂唔到嘅咧吓？ 咁你要唔要我？ 要 陪你去啊 ！Let's go。 聲啲啦，成栋大厦都知你嚟优惠啦，大佬啊！ 咩优惠咧？讲咩、啊？ 你无端端咁样，个女系咁喺度拍门，你可唔可以细声啲啊 ？OK， 杰仔，杰仔啊，甜甜啊，喂，杰仔，我系甜甜。 喂，你走你啦，喂， 系啊， 嚟，边个？咦，甜甜豪仔，喂，出嚟做咩？ 我唔想噶，我家姐逼我噶咋。 咩啊？喂啊，杰仔，你冇事啊？乜点解你咁耐唔出现嘅？搵咗你好耐啊，俾你吓死人啊！ 咩啊？我咁大个人，成年人嚟噶嘛，冇咩事啫。入嚟饮啖茶，食个包，慢慢先讲啦。 啊，好啊。 咁轻易入咗去嘅。 喂，豪仔甜甜，坐低慢慢讲下。喂，无端端过嚟搵我做乜啫？ 唉， 你啊，如果你肯听电话复 message 嘅话，我哋咪唔使特登上嚟咯。你做乜近排又冇嚟声气啫？自己匿埋搞啲咩嘢啊？你唔好吓亲人先得噶。 咩搞咩啫？咁我放咗工又冇定去啦，咁咪早啲翻屋企温书啫嘛。 我都话佢噶啦，肯定系匿埋。哦，你温书啊？哎呀，我以为你做啲咩嘢添？你做咩？你报咗咩新？我鬼知佢温咩书咩？为咗避开你，佢报你报咩新 course 啊？你 我讲先。我哋公司新老板咧，为咗提高员工对职业安全嘅认识，佢会定期安排唔同嘅测验俾我哋。考得唔好可能会影响升职机会噶，我惊考得唔好，咪搏命咁温咯。 咁啊，都唔使啊，温到个电话又唔应 message 又唔复噶，你知唔知你吓死我啊？我仲以为你有咩事添啊！诶，同埋呢啲咁嘅职安常识嘅资讯啊 ，common sense 嚟嘅啫，系人都识噶啦，系咪啊？使乜温到眯埋自己收埋晒啫？哎呀，我以为你避咗我哋、啊。 够啦，够啦，够啦，家姐。 点啊，细佬？ 阿杰啊，如果你真系好紧张嘅话咧。我哋其实可以啊 ，sorry， 我讲过系我可以帮你温书嘅。 咩啫？点解净系得你啊，细佬？我唔觉得啦，我唔识咯。嗱，你即管问啦，你咁叻，我实答到你噶。 唉，家 姐你喺度真系目的都不纯啦，大家都明噶啦，真系。O K O K， 仔都得。 我问啦，我问啦，你两个听住。 好啊。 请问火源可以分成几多种？ 我知道两种，一系大一细噶啦，咁简单。 唉，所以听到当冇讲过啫。阿杰仔啊，不如你答啦。 咁火源真系有大有细嘅，可以。但系严格嚟讲咧，火源咧可以分成三类嘅。嗱，第一类咧就系固体状态易燃物料，嗱，例如系纸张啦、布碎啦、木材等等嘅。 系。 嗱，第二类咧就系液体状态易燃物料，例如溶剂、燃油、油脂等等。而第三类咧就系可以产生热源嘅电力装置或者用具，例如系电器、摩打同埋电掣等等嘅。 即系话时话， 你话时话，家 姐如果系讲废话嘅，我建议你系可以唔讲噶。 废佬，做咩成日夹住晒嘅啫？我只系想话，三种唔同嘅物料所引起嘅火灾，救起火上嚟，会唔会都有分别嘅咯？嗬， 咁啊，梗系有啦。 我就系想你答啊， 唉，怨气真系， 怨气啫。 咁你又听我讲啦。 好啊，你讲清楚啲吓。 好啦， 好详 细，好详细嘅。首先咧，讲灭火。火桶的种类可以分为五种嘅， 咁多， 梗系啦， 金木水火土啊， 差唔多啦，分别咧就系水剂、泡剂、静剂、干粉剂同埋二氧化碳灭火桶， 犀利， 系咯，咁紧要嘅， 系啊， 仲有咧， 如果遇到固体状态易燃物料所引起嘅火灾咧，就可以使用水剂、泡剂、静剂或者系干粉剂嘅灭火桶，而另外两种火源咧。即是液体状态易燃物料及电力装置或者用具的火源都是不可以用水剂去救的。 好嘢，好嘢。其实电力装置或者用具的火源呢，其实啊，泡剂都不用得的。 哇，细佬你好叻啊！不过杰仔啊，我听到你答问题都答得咁顺，你放心啦，你实考到冇问题噶。我同我哋出去玩啦，不如都要食嘢噶，系咪？瘦晒你温度而家吓。 唔好成日挂住玩啦，头先嗰啲系基本嘢嚟噶咋，豪仔啊，估唔到你对呢啲咁嘅防火安全知识。都好熟下喎， 我夠估唔到我家姐同你都咁熟啦，真係。哦，冇嘢冇嘢，唉，少少咁啦。公司次次搞親嗰啲防火講座，我必定去聽㗎。係 啊。 嗰啲咁嘅講座嚇，有導師靚仔就話好聽啫。如果唔係，真係悶親死嘅噃。 哎呀，佢有嗰啲安全小姐咧，會做示範㗎。係 咩係咩？即係好似空中小姐嗰啲咪示範俾你睇啊！ 次次都好似你咁樣㗎。我哋公司其實唔單止會安排講座俾我哋參加嘅，仲會有定期嘅舉行火警演習添。 哇！嗰啲好玩啊！ 咁啊，梗係最好啦。嗱，其實咧，每個僱主咧都有責任嘅，為所有嘅僱員提供充足嘅安全防火。 嘅训练系咪啊？可以一定话定啦。仲有冇啲咩啊？ 而训练嘅内容咧，亦都系包括一般防火措施，发现火警时要采取嘅行动，发出警报嘅方法，包括指明喺工作地点内嘅火警警报点及警报显示板位置。滅火設備的位置和使用方法等等的。 是啊，你说如果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先来问我，喂呀，滅火筒摆在哪里，滅火筒摆在哪里、 哎、他不会自己走来的嘛。 不是，怎样用才行，太迟的啦。 当然啦。 预防胜于治疗啊嘛，平日员工多啲注意安全，做足防火措施，火灾就唔会咁容易发生啦。 哎呀，意外嘅嘢边话得埋嘅啫？咁其实系咪有啲嘢可以预防嘅咧？咁预防方法系点嘅咧？吓，仔， 梗系有啦。嗱，首先咧，一定要妥善储存所有易燃物品，例如天拿水啦、松节油都要放喺铁柜入边。以及以中英文清晰咁样标明 inflammable substance 易燃物品嘅字眼，等员工提高警觉啊！ 咁到真系咧要用到呢啲易燃物品嘅时候，其实又要点用啊？你咁复杂，头先讲咗咁长篇嘅嘢， 有几复杂啊？嗱，使用嘅时候咧，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啦。 系， 附近嘅人亦都唔好吸烟。 当然啦，吸烟系唔啱嘅吓，日日住， 亦都唔可以有明火及高温的工序在附近进行，例如烧焊、煮沥青等等的。 阿杰啊，其实你都温到好熟啦，你不用担心、啊。 是就是好熟的，不过不担心我觉得就未必了。 怎啊，你又泼冷水。 其实我没说他考不到的，只不过我看到他说这里写住看什么啊，这里啊，星期六考关于高空堕物的安全守则，并不是你所说的防火安全。 啊，不是啊，杰仔你温错书。 咁点算啊？ 哎呀，你哋快啲走啦！我而家要温书啊！咦嗱嗱， 咁你自己一个慢慢温啫，拜拜。 走，拜拜。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很多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初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班之后不再作准，背上问题越来越重，一堆责任在疲倦中，仍期望你动用，你认同，你认同一双肩膊愿我还有用，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那天试过鲁莽，共谁人骂战，恨不老练造成缺点，还同大过了十年，总要变迁，有了世故自自然内敛，收起偏激要学习每天，尤其被责难时吃力时，脆弱时不经不觉大了才发现，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往日有很多激情 情很儿戏，枉费了几多的时机，自明白一个人学识爱人，学懂了说道理，努力去上课渴求更完美，到达了专一的年纪，当想法都改变，鼓起我有过勇气， Miss So 考考你，识唔识一马平川四隻大字呢？ 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 一马平川其实是成语嚟嘅，意思咧就系广阔嘅平原。Ophelia 将佢放落歌词嘅原因系因为佢想比喻人生，大家都希望自由飞奔嘅，但其实有沙石不平坦，先至系令我哋成长嘅路。 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 作曲编曲 Edward Lau， 填词钟情，监制系黄安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苏慧恩《一马平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最尾十分钟风骚快活人啦吓， 人面辨识大家都知道是啲咩啦，只要对住你嘅样，咁跟住咧佢就会啄咁样 scan 咗你嘅样子，就知道 OK 吓，你系呢个样嘅，咁就认分别到你系男仔啊、女仔啊，或者如果有埋资料嘅就知道哦，都你系桂花田，你系曾志豪，你系黄耀祖咁样。 你觉得人面辨识重要啲啊，定系睇人面色重要啲啊？ 睇人面色重要啲，认真 系啦。 啊，睇 冇错啦， 当然都要睇下你系咩嘅方面啦，系咪？ 主要都系老公要睇老婆面色，系啦。咁佢就先会，佢就启动人面辨识。如果你识得睇我面色，佢就放你入嚟啦。 好啦，人面辨识， 人面 辨识系啦。你觉得呢个辨识系统 系 可以摆喺边一方面？跟住就可以服務到大家咧，仲可以除咗即係影你個樣 子。哦，咪之前有講過話揸車嗰啲咯，即係譬如話可能 scan 你個樣子或者指模咧，即係總之一啲身份上面嘅確認咧，你可能唔使車匙都開到啊。又或者係雙重保障咯，即係你既要有車匙，但可能又要用埋你個樣咧。哇！如果唔係，一阵原来借车，即系唔系成日都话啲阿仔咧揸偷揸老豆大胆车咧，系咪可以杜绝呢啲情况啊？同埋又可以令到我哋呢啲孤寒怕事嘅人咧，就唔敢借架车俾人揸啦。咁我哋就可以话，喂，对唔住，我真系想借架车俾你，但系而家用人面辨识，我之前入嘅时候咧，净系入咗我个样啦，我老婆个样啦，入唔到第三个 quota 啦，我唔借得车俾你揸噶，咁啊唔使俾人投诉 啊， 系咪啊？ 如果有咁啊， 系咯，我哋呢啲孤寒怕事嘅，唔想借车啊嘛。 你会唔会因为而家系咁而买呢个车咧？ 唔会， 咁啊系咯， 系咯， 即系睇下需要程度系点啊。但系咧，原来咧， 真系有呢、這 个技术，唔系摆喺车上面呢、這个技术。除咗认人样， 嗯， 佢仲可以认其他样嘅噃， 狗狗嘅样， 狗狗嘅可能有我未知， 即系第二只宠物阿摩尼就唔想得我个车度啦，系啦，阿祖又得， 呢只可以入嚟我屋企，嗰只得啦，系嘛？哦，其实如果认到狗嘅狗仔嘅样咧，咁譬如成日都话一胎连十几只咧，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嘅，即系除非你有啲 好难啊！咁而家咩？佢个车都系个车啊？ 唔系车，亦都唔系狗 ，OK， 系一样我哋食得落肚嘅嘢。 但佢用咗人面变色， 系 用人面变色食得落肚，佢唔系担心佢个好处系咩先？马上得到嘅好处系， 仲要快。 快啊！ 系啦，嗱，即系人面变色，跟住又帮到，系啊，又食得落肚嘅，跟住就话去快。 譬如话拣肉，拣生肉啊，拣香蕉，拣生果，唔识拣。咁如果你有人面辨识 ，scan 下佢，哦，呢、這个买啊食得到，啊今日食得到，听日食得到个甜度咁样啊？ 即系或者我哋成日惊买假货啊嘛，咩花胶啊，你知道我富贵人家噶嘛，系啦，系咪有花胶辨识？咁咧就即刻自动 scan 到个真定假嘅咁样。 如果系咁啊，几好啊吓！ 不过唔得噶，啲仿真度真系好高噶。A A 加嘅嗰啲真係， 已經冇得走啦，叫做 擺落口度食嘅方便咗。 依樣嘢有啲人咧，幾乎日日都會去幫襯嘅，但係有啲可能就第一次一次過可能買幾樣嘅咁，但係兩陣時咧又覺得我係咧都排 點啊？猜猜我是誰？禮拜四版，你睇下佢俾兩個貼士我啦，又去幫襯啦嚇，有啲人買大量啦咁樣，大粒定細粒㗎？ 可大可小，睇你買邊款嘅啫。 可大可小，睇你买边款。 系啊，可大可小，有啲几蚊。 生果啊？ 几蚊？ 生果定食物啊？ 都系一个个嘅。 生果定食物啊？ 食物。 食物嚟嘅鸡蛋咯。 唔系 鸡 蛋排过啊嘛，使乜要营养啫？ 咩啊？ 营养 一个个要营养， 要营养个，你叫做人面面色啊嘛，即系佢只系话唔系，即系用咗呢个系统啊，唔系用即系 超市买嘅。 超市有。好啦，哎呀，时间唔够啦，唔好 开股先啦。 面包铺咧，佢有唔同嘅面包，嗱，佢有唔同嘅面包样，系咪？佢有肠仔包啦，有椰丝啦，有即系总之好林林种种嘅面包样。 即系你觉得我会认错菠萝包系肠仔包？ 唔系讲你，系个员工。 个员工认错菠萝包系肠仔包。 系方便咗个员工，不过分分钟个员工有咗佢咧， 点解我唔明 白？而家咧佢哋咧整咗一个人面辨识，即系我哋要以呢个系统做讲啦吓。 O、okay. K， 人面辨识佢话咧将佢输入所有面包样， 系 即系个面包嗰个样， 系 俾嗰个系统，跟住咧当你去买面包，譬如一盘咁样， 哦，佢即刻计钱， 佢即刻一嘟，佢话咧四。秒，佢已经知道你呢盘嘢总共 几 多钱 啦。哦，之前无人商店咪呢个概念咯。佢话不过佢就唔系辨识嘅，好似话你喺个货架度拎开嗰嚿嘢嘅时候咧，佢就自动计钱落个篮度。 自动计钱，因为佢有晒巴曲啊嘛。 系啦，佢直情系计咗钱，你一出门口咧就已经系当付咗款咁样。哦， 因为 你而家就唔系巴曲，系认个外观。 你面包冇巴曲噶嘛？系咪先？ 咁跟住 咧，佢就话咧，你譬如有啲人可能一次过买一盘嘅，咁可能一盘有四五个嘅， 系 咁咧，仲嗰啲 佢又唔会计错数啦。 佢姐姐可能要记哦，呢个肠仔包几多钱？即系都要。 我明。 其实咧，我想。话嘛，嗰啲叫做面包铺嗰啲姐姐咧，都已经好快手， 好快噶，佢哋冇计错噶， 我只银荷包都揞唔切噶， 系啊， 即系咁样，跟住 四个肠仔，两个鸡尾，一个菠萝，一个叉烧，十六个八啦， 系 啦，咁样，哇，快到无伦真系， 系啦，佢仲快过你揞钱嘅，但系佢话而家呢个系统可以更快， 咁一定啦，你电脑 四秒就已经可以话俾你听，你呢盘面包要几多钱啊？不过可能就系衍生一样嘢，就可能嗰个姐姐个服务 唔系咁。如果佢唔系用电子货币嘅，你仲系用现金找续啊？同埋佢都要包装噶嘛。你买六个面包，你都要搵人入袋噶嘛。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统系会帮到佢哋好快咯。 系 啦，即系分分钟佢已经嘟咗，唔该，多谢十六个八咁样，佢都未入完嗰个包啦。 哦哦哦， 系啊，咁原来可以衍生喺嗰度。 某程度都唔错，特别你买衫都系噶，呢个100蚊三件，嗰件100蚊四件，你买咗五件衫，佢而家唔使逐条巴曲嘟啦。 梳我睇啊！ 如果用你呢个方法嘅，成盘衫摆埋嚟，佢一 scan 跌跌跌，都系自动帮你计晒。 都系， 系咪都得？ 唔会有错，唔会有错， 又唔会有错啊嘛。系啊，嗱呢个即系咁个名叫咩啊？衣服辨识，呢个用 面 包辨 识， 系咪真系打边炉都 O 啊？成一不过摆边炉都系免费饮食嘅， 系咯。 不过我都系中意睇人面色多啲。喂，平安啦吓，又收工啦，再 见，拜拜。